200席，是只能够取得200票。至于民主党的众议员杰弗里斯就维持有212票。有反对麦卡锡的议员甚至提名前总统特朗普担任议长，虽然特朗普并非国会议员，但是宪法没有规定议长必须要由国会议员担任。美国史上一共有14次在首轮投票无法选出众议院议长，今次除了打破100年前经过9轮投票的纪录，亦都是自美国南北战争164年来经历最多轮投票的一次，当时议长经过44轮投票才产生，耗时59日。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中国东南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吹和缓的北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星期日和下周初多云有几阵雨。现在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 55%，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066点，升14点，总成交金额364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58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68点，升3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52.4，升4.6，阿里巴巴101元，是升了个4，美团187.8，跌3元，友邦保险87.2，跌个9，盈富基金21.22，升了4仙，恒生中国企业72.8，升2毫，京东集团250元，升2.6，中国平安55.8，升4毫，快手80.35，升了1元，港交所快手是80.2，升了8.5，港交所359元，跌2.8。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07，英镑9.31，瑞士法郎8.343，澳元5.284，加元5.762，新西兰元4.871，欧元8.222。每百日元对港元5.83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995。日经平均指数报25,934点，升113点。港金报17,100元，跌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6.95美元，卖出1,837.8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现在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游丽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星河名居，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出口的支路去回太子道东方向都是车多。另外红磡的学园东街由于有紧急工程，学园东街去回码头围道方向介乎红磡道至民乐街一段都是全线封闭，红磡道去回土瓜湾方向的车不能够左转入去学园东街。另外七咸道北都是有水管紧急维修，七咸道北去九龙城方向近住新楼街慢线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葵涌道马加烈桥底九龙和屯门龙富路桥面方向市中心。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前咪饮。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好好抖 APP 已经可以预约在全港大部分区域收集装修废物，即刻下载了解更多详情。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但系边个识字咧？我未谂到。 啲风识咗个识，系嘛？明白。 好， 系 啦，我哋三个钟头节目喺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亦都系好低嘅嗰个湿度啊，相对湿度52%。 我 正 常系休息喎， 有冇色情啊？色啊？ 冇， 你又有。Thank God it's 特别开心啦，因为迎接呢个周末啦，咁同埋咧吓，今日呢排啲天气咧都系舒服嘅，有阳光， 有太阳， 系啊， 少少风啊，好舒服啊， 冇错啦。分享下我今日咧朝头早咧，首先咁讲咧，我哋有时咧都同啲听众咧都好近嘅距离嘅，因为而家有咗呢个交友平台啊吓，咁大家都知道用开啲咩啦，咁样，咁有时会 send 一啲嘅信息问嘢啊，又会讲，我觉得你今日节目点样样，咁即系好似好近距离，即系唔同以前要写信噶嘛，即系最早年嘅时候，听众同我哋嘅沟通得写信一个渠道啦， 我中意以前多啲， 系咪啊？一沓信噶嘛，做完节目即系收到， 我中意以前多啲，你觉唔觉得啊？系咪啊？有人收到信啊，今日巴闭啊， 但系俾你啊， 大佬讲， 我等佢讲完先， 你讲先啦，你讲先， 唔好你讲 先， 你讲先， 好啦，咁咧就有一啲朋友咧耐唔耐会 keep contact， 咁过咗一段日子，你咪觉得？即係好似朋友咁啦，即係已經，因為佢成日 send message 嚟 啊嘛，佢都會講佢屋企啊，我仔好曳啊咩咁啦。今朝咧我就收到一個即係都聯絡咗好幾年嘅聽我節目嘅朋友啦，一位媽媽。咁咧佢嗰一瞓醒咧打開個手機，見到佢喺嗰個交友平台 send 咗個私信俾我，就整一個喊嘅 emoji， 死啦！阿蓝蓝啊，呕到死啊，好病啊，点算啊？咁咯，咁我当时我只系好正路啦。通常你个朋友话你个仔有事，你点啊？睇医生最正路噶啦，系咪先？ 我觉得唔系个仔咯。 我唔系医生， 我似宠物啊。 系啊，我似系只狗或者 好啦。咁跟住咧，佢就话系咁呕啊，系咁呕。我就话啦， 同 Doctor Eric 有关， 有冇发烧啊？咁样，我唔识睇佢有冇发烧喎。咁样，咁跟住我仲未谂起，我就话吓，你冇嗰啲嘟耳仔咩？你真系唔识嘅，你带佢去医院咯，睇急症咯。跟住系咁影啲相咧，系嗰啲呕嗰啲嘢出嚟俾我。跟住我食紧早餐， 系啊，呕嘅主人啊。 跟住唔系我睇到 边个咧？ 我睇到啦，因为我睇到啦，当时我睇到啦，因为佢系影喺个雀笼里边。哎呀，我话妈妈你吓死我啊！ 只 雀 系只雀呕啊！ 系啊，佢呕啊，督嘢好都唔好大摊嘅， 即系唔好形容啦。 可能系咁呕咯，系咁呕， 你作为主人你都会担心嘅， 担心 系啦。咁但系 咁唔系应该问你？ 系啊， 你同佢私底下有啲咩联络？ 冇噶，因为我都 推敲下先。关于只雀嘅事，你哋两个肯定同只雀有啲啦， 因为佢知我有养雀仔，同埋 笼里面嗰只。 同类型嘅雀仔。咁咯，咁其实咧、 哦，你哋两个都系同一个 同一类 雀仔嘅会， 哦，雀雀友 爱好会啊， 雀友 系啊， 咁咧，其实我想讲咧，即系以此事都同大家讲下咧，如果你屋企有宠物咧， 系 其实你真系遇咗人有一个。 三衰六旺， 三衰六旺，生老病死， 系啦， 你冇理由 都有霎时嘅祸福， 霎时祸福，你讲得啱啦，即系你应该知道，万一系啦，万一你嗱，譬如我哋有时咁咩叫刨上去上网刨文啦，睇睇，因为猫狗雀仔嗱，猫狗都好啲，因为咧你一般宠物嗰啲叫兽医诊所咧，应该都会睇嘅，但某一啲另类啲咩嗰啲咩蜥蜴啊、蜘蛛啊，去到甚。至如倉鼠啊、雀仔、及老鼠， 係啊，攞只曱甴嚟，佢好似冇乜胃口。 你咪係啊！ 系啊， 小强啊嘛， 带我去， 即系带你睇兽医。 系啊 ，Eric 做定自己少少准备啦，系咪 啊？系啊， 擒龙先网揾边个睇咧？咁样形容得好啦，擒龙先网，即系呢个世界咩都人养噶嘛。 系啊，真系啊， 咩都人养噶嘛。 系啊，咁、啊、你点教佢啊？ 我唔教佢啲嘢，我只系问嗱，我听闻有一间咧就专医啲奇形怪状嘢，啊唔应该咁样形容，即系总之 非主 流宠医兽 ，exactly 系啊，我知我。我知你讲乜， 但系我加多一句啦，就话我冇睇过噶，冇去过帮衬啦，你自己作好知，因为我 唔代表本人意见啦， 冇错， 你去 介绍 系啦，介绍呢啲好麻烦嘅，即系睇得好就好，睇得唔好咧就好似个责任好大，我从来唔介绍嘅， 等于媒人一样啊， 冇错， 千祈唔好啊，因为咧其实医生真 系 好难讲噶， 系 咪自己都要睇下， 冇错， 夹唔夹啦，何况你屋企嗰只雀， 系啦， 系咪 咁所以 好紧要啊。 如果大家养开任何宠物都好咧，最好有啲叫猫有狗有雀有， 啊、 大家有啲联 系，嗰啲会你就入咗去啦，系咪？ 听下人讲乜， 冇错， 前人的经验是最好的。 系 咁，我又冇带过雀仔去睇病，我唔知啊嘛，咁、所以我不能够作介绍咯。 你真系冇带过，你养咁 真系冇、啊，因为咧， 我觉得你好好、 啊，唔系啊，唔系好啊，系有啲嘅 case 出现咧，系 sudden death 啊， 我点带？佢一嚟就死啦，系啊，佢养咁多只都系。 唔系我， 哦唔系啊。 你做乜嘢啊？你 我以为你系咁添， 系咯，我都以为系， 我吞咗十句粗口。 你点解要咁啫？ 唔系啊，我 梗唔系啦，唔系试过啫， 试过啊，即系佢系突然间暴毙啊！ 我上昼仲见佢精精神神，下昼翻， 你未？ 其实系一个好，其实系一个好伤心嘅经验嚟嘅。如果对于宠物主人嚟讲， 咩雀啊？ 鹦鹉， 只系细嘅细细地嘅太平。太平鳥 哦， 最細嘅一種鸚鵡，最細 係咪 angry bird？ 我唔識 啊，因為 angry 啊嘛，所以佢識嘅朋友好太平。 呢個就叫 peace， 就叫你唔好 angry 啊。 係啦，冇錯啦， 因為太 peace 啊，所以佢真係 peace 咯，係咪先？ 你又養貓貓啦，其實咧，你有冇試過啊？忽然之間就有事噶啦。有一日我試過好多年之前啦，住村屋，翻到屋企咧，嗰只貓貓咧嘔到成地都係喎，即刻就要帶佢睇醫生。 哦， 仲要留院觀察添，我記得。 哇！一留院就大件事啊。 係咪？ 我好怕留院嘅。 邊方面大件事？ 我個荷包 啊。係啊， 一留院觀察啦，或者 留院觀察， 你唔知道佢乜嘢事嘅話咧，唉，你諗定啦，應該都一頸血咁出嚟嘅。 慢慢聲啦嚇。 點解會咁講咧？就係因為咧，我都試過啦，咁就係唔知咩事，咁跟住咧就入咗去，咁佢就話就去留院觀察，留院觀察嗰陣時候都未知係咩事啦，咁就因為佢唔知咩事嘛，所以佢咪乜嘢 test 都做咯，又要幫你嘅就驗血啦，跟住又唔知照啲乜嘢都要照啊，你都唔知道佢咩事，醫生都唔知佢咩事就我點啊？ 醫生仲要喺晚上幫你睇佢，嗰個 caring fee 都係錢嚟嘅， 係啊，仲貴過我啊，你咪話到最後尾就 佢留院觀察，你都要留院觀察， 咁你又 一個 紅包 留院觀察， 我一頸血一頸血我咪自己揞住。揾啲藥水膠布黐住佢咁樣啦，黐個十字喺度。 即基本上都唔平噶啦，普通動物 起碼過萬。 係啊， 一留院觀察咁樣。 但係冇辦法，喺嗰個 moment， 當你見到咁唔舒服，好似另外有一次都唔係好耐之前啊，年幾前啫嘛。突然間咧，當我喺天台好悠閒咁樣做緊啲garden 嘅嘢嘅時候，突然間我仔氣急敗壞話：，哎呀，阿妹話咧只狗跌斷咗只腳喎。跌断只脚，因为佢跳上跳落嘅时候咧，有一下又落得唔啱，又要 跛跛咁样， 跟住我个荷包又留院观察，咁所以做宠物主人咧，我觉得呢方面系有心理准备， 少少今日嘅體驗啫。 黑豬頭 好， 人都係啦，有時係咪？即係三衰六旺嘛， 霎時禍福啊嘛， 霎時禍福啊嘛， 係咯，你都有啦，係咪？ 有啊， 你睇開邊個醫生啊？Dr. Eric， 而家啲醫生唔睇我啦，blacklist 啦， 一見到你閂門， 閂門， 冇啦冇啦， 係啊， 走啦走， 唉，算啦，嗰啲嘢，喂，今日有個， 你好開心喎，你都 係啊， 咩信咩信， 巴閉哥收到情信啦， 其實係俾阿梁繼章先生嘅， 但係好奇怪，真係嘅，係啦，佢個信封係寫俾你嘅，但係裡面啲內容係俾佢嘅， 佢係咪以為佢係咪以為佢叫梁繼章？ 我唔知啊，可能係都唔頂 嘅，我哋已經。二合一 呢，嗱，我讲下先，呢个系 Wendy 嚟嘅，系佢呢个 我唔识个地方啊， 系南美洲嘅一个， 睇， 我查咗啊， 咩查唔咗啊？ 即系佢喺南美洲寄呢一封信嚟俾我哋，因为我哋全球华人都会有。 其实嗱咁样，佢系写风骚团队加 fans 啊，即系所有听紧嘅朋友们都有份嘅。 系啊， 尽在不言中啊 ，Wendy 吓二月嘅 December 2022。 系啦，但问题系净系得佢有礼物啫，系啦，同人哋讲下。 其实 Wendy 有 send message 俾我噶， 系咩？ 系啊，系佢。我冇同你讲，佢我寄一封信啊，你收到未啊？佢仲问我收到未，因为佢当地嘅邮局问大约要几耐啊咁样，咁当地嘅邮局答佢系啊，系一个月前应该。佢 话哇，系呢个十二月嘅， 点解啊？ 十二月嘅， 都唔系好 南美可能飞嚟飞去转嚟转去。 你讲起我就记得啦，咁因为嗰几日 佢去芬兰，跟住再落翻嚟啊， 我 再翻去上海嗰边。 再翻去北角， 等個人跟住寄翻嚟俾你。 佢問過我嘅， 係啊，最開心佢攞一啲郵票俾我， 因為你話 你 集 郵， 係啊係啊，就係呢個地方嘅。 你啲郵票好靚， 好靚好靚， 可唔可以要一個啊？ 可以，你揀。 我貼喺隻左眼度。 右眼就得，左眼唔得。 你系咪近得佢多？ 唔系，因为我有原因噶。 你嘅精神分裂症， 你谂下，如果我贴咗落去嗰阵，我睇唔到佢啊！ 系 哇，好靓， 好靓，佢啲邮票真系好靓啊！ 多谢晒， 系啊，就佢信封嗰个我都会。 好啦，我哋风骚团长，每日三个钟，继续为你效力。今日记得我哋有。校长啊， 系 喺一间十一点啊出现， 哇， 好惊啊！佢今日问啲好科学嘅题目， 科学问题啊， 冇错， 唔系我礼拜得一分， 唔惊啊， 都应该冇乜。 睇翻呢个信息咧，就系 Wendy Chan 啊 ，Wendy Chan 咁佢咧就问我啦，佢话有冇收到我的卡啊？邮局啊，但系一个月啦咁样样， 系 里边有几套邮票咧系俾阿马老师嘅，跟住括住唔好意思啊，你同 Yoyo 冇份啊咁样。 你知就好啦。 佢话咧， 我已经割咗爱啦， 我冇要啦， 信封 我冇要，我撕烂咗一个信封咋。 水母水母背面咧就是 Aruba 嘅， 系啊， 佢啲字咧字体好丑样嘅咁样， 唔好咁讲， 佢自己咁讲， 衰得过你阿小强嗰啲， 咪就系咯，佢见到我啲， 不能用丑样嚟 形容， 系啦， 佢嗰啲系画符啊， 喂唔系，我知你呢个乌里麻茶， 系啊，乌里麻茶，琴日先喎。 10:29听呢个风骚浮人，咁一十一点钟之后咧，我哋就会有你又知唔知吓？咁啊，今日嘅嘉宾咧犀利啦，就系、是、人济院黄华商中学邱少雄校长嘅， 冇错啦， 欢迎 吓，咁啊， 我想问下个雀嘅问题。 知唔知道雀仔？ 系啊，你又知唔知系嘛？点解会牛啊？ 系 啊， 咩原因会雀仔牛？ 咦，都好喎， 都好喎。 系啊，喂，话时话，琴日 Doctor Eric 咧叫我哋咧就系关于咧就系嗰啲猫狗咧系啊洗食食器嘅问题咧，系我同我嘅另外一半分享咗啦。佢话睇得好。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0: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处理政府资讯科技总监黄志光话，香港同内地通关的网上预约系统，由昨晚6:00起至到今朝8:00，已经录得超过286,000人成功预约，系统运作顺畅。黄志光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预约系统开放由1月8日到3月4日，一共8星期的日子。成功預約的市民分布在不同日子和時間，個別口岸在某些日子的個別時段已經額滿，不過同日子仍然有其他口岸和時段可以給人選。黃志光說，系統容量充足，如果屬於個人預約，一般少過10分鐘可以完成，有同行者大約需時15分鐘就可以成功預約。本港同內地星期日起實施首階段免檢疫通關，北上同埋南下每日各有大約60,000人可以經7個口岸過關，其中經3個陸路口岸，即係深圳灣、文錦渡同埋落馬洲支線嘅每日配額一共有50,000個。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恆斌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估計由而家去到農曆新年，累計有大約70多萬人北上。基於現時內地的疫情，相信大家不會一窩蜂回內地，關口可以應付到人流。希望政府觀察幾日之後，如果流程順暢，可以再調整名額。经民联立法会议员、行政会议成员林建峰形容，今次是中央送给港人的新年大礼，相信为各行各业带来提振作用。他说首阶段先设60,000个名额合适，形容万事起头难，希望政府在农历新年前后将名额增加到100,000。本港同內地星期日起實施首階段免檢疫通關，深圳市陸路口岸赴港預約系統朝早9:00開始運作，內地居民可以經微信進入系統，預約成功之後將會獲發預約確認單，每個帳戶最多可以添加4個同行人士，同行人士需要同申請人一起過關，是一起通关，用户可以预约7日内的名额。当局提醒，由香港进入内地，除了预约确认单，亦都需要持有48小时核酸阴性检测证明，同埋提前通过微信小程式海关旅客指尖服务进行健康申报，才可以入境。美国犹他州发生谋杀和自杀案，一共有8个人被发现死亡。当地警方说，星期三下午接获报案之后，去到涉事单位调查，发现这一宗惨剧。警方相信一个42岁的男子开枪击毙7个家人之后自杀，死者包括疑凶的40岁太太、78岁外母和5个年龄介乎4至17岁的子女。警方说， 疑凶的太太上个月入禀法院提出离婚，但是未能够肯定是不是疑凶的犯案动机。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吹和缓的北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星期日和下周初多云有几阵雨。现在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 55%，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053点，升咗唔够一点，总成交金额50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58点，升两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63点，升3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52.8，升5蚊。盈富基金21.18，系升咗1仙。阿里巴巴100.8，升2。恒生中国企业72.64，升4仙，美团186.8，跌4蚊，友邦保险87.6，跌0.5，京东集团250蚊，升2.6，中国平安55.75，升3.5，快手79.9，升5.5。快手是79.9，升5.5，港交所360.8，跌1蚊。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08，日元133.66，瑞士法郎0.936，加元1.356，人民币6.871，英镑对美元1.193，欧元对美元1.053，澳元对美元0.677，新西兰元对美元0.624。日经平均指数报25,975点，升154点。港金报17,100蚊，跌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8.45美元，卖出1,838.9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税务大楼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龙尾就去到湾仔运动场噶。告士打道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税务大楼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啦，龙尾排到去湾仔运动场。咁另外较早前咧，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方向喺管道出口嘅道路事故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咧就车多少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游丽村。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就喺唯一对出。另外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接近星河名居。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就行车缓慢。另外啦，都是提你啲紧急道路工程啦。在红磡的学园东街，学园东街去返码头围道方向，介乎红磡道至到民乐街一段全线封闭。红磡道去返土瓜湾方向的车不能够左转入去学园东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葵涌道马加烈桥底九龙、屯门龙富路桥面方向市中心同埋车公庙路田心村险径。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 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一季，一齐见证主角点样靠友情克服连场险境。 铁三角、吴邪、黄半子、张起灵踏上冒险之旅，经历生死考验，解开重重迷雾，真相亦逐渐水落石出。 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一季， 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半， 港台电视三十一。 点画呢幅画先最靓？我想幅画多啲绿色，佢想画个远啲嘅景，睇得更广阔。有啲人想预翻啲色彩俾未来，有啲人就想画多啲同世界嘅联系。善用每一笔，为香港画出亮丽前景。2023-24年度财政预算案公众咨询开始咗啦，去 budget.gov.hk 发表你嘅意见啦，一齐画个好景啦！ 人真的不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是一个快活人，就梗系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三只风骚快活人、哦，哎呀，真系恭喜贺喜啊！我是林建明，大姐明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星期五早上二十度几温，相对湿度55%，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相对生效。咁我记得咧上个礼拜咧讲起咧内练啦，即系进入新嘅一年有啲咩嘅想做咧。咁啊 Sarah 咧就话学煮餸啊，同埋嗰日咧佢讲咗一样嘢，我都觉得啱嘅，即系有时一少少嘅秘技咧，或者少少嘅你用咗啲乜嘢方法咧，系会影响嗰个出嚟嘅成果啦。 真好远噶， 同样嘅材料煮出嚟嘅味道唔同嘅， 冇错。 咁啊，今日喺讨论区见咗个网友咧分享，啊我谂下啊，其实我都试过，就系咧佢煮咩就煮呢个意大利。意大利粉大家知啦，买翻嚟嗰啲一条条长乜乜好硬嗰啲啦，咁样咁但系要煮咧，佢话咧佢用嗰个浅啲嘅锅就唔够深啊，于是咧有半支意大利粉咧，因为硬咁啊摆落嘅时候咧，咁啊突咗出嚟咧就烧着埋添，咁啊几乎话咧家中嘅火烛，大家真系要小心啊，呢啲嘢啊，咁啊烧窿晒，咁我谂啊，其实我冇咁严重，但我嗰次咧就试过咧。又系辣窿晒，就冇烧着，但系都窿晒黐住水喺嗰个锅边嗰度。你哋系点样处理噶？如果你煮一啲，即系除咗要用深啲嘅锅之外，系咪嗰个唯一方法啦？已经 我唔会有呢件事，因为我唔系明火。 哦， 我不是用明火 嘅。哦， 因为我唔会有呢个问题，梗系啦，我年纪大啦嘛。 咁我咪 你快啲换啦！ 你咧？你用咩啊？ 系啊，你用咩？ 你用咩火？ 我用百几火。 你大把啦， 百 几？你用肉火。 浴火是做运动的，做运动的。 做运动的。 做什么火？每个人都有。 弊家火。 就有三把火。一把荔枝三把火。你又买呢啲啊？快啲啦，啲嘢煮唔好食啦。 仲咸咸地添，我煮出嚟。 我叫你用呢啲嘢。 肉火煮咸咸地嘅， 死咯咁就。 所以每样嘢咧，即系如果失败过咧，你就知道。咁我而家我唔会啦，我摆上去咧，我都系用紧嗰啲唔算好深嘅，即系都有啲细半走咗出嚟。咁我咧就尽快揾一啲筷子。撳佢落去，撳佢落去咁咯， 整完 係啊，早啲撳佢滾出度。如果唔係咧，就會發生好似嗰個網上嗰陣所講啦，就會好容易會窿啊上面或者燒着啊。如果你太大火 嘅，呢個就係你俾我哋嘅提醒同埋你嘅煮意大利粉嘅竅門 嘅心得，冇錯啦，係 多謝曬， 都交俾你哋。 咁你 到你發表你嘅偉論， 煮開啲咩？ 你嘅偉論煮開咩？ 我真係冇好少煮意粉。因为我自己本身，我浴火都话做运动噶啦。 我知啊，我谂翻你哋用唔同嘅火，即系如果你今日会佢讲嘅，不过你煲汤，今日你滚完之后咧，你要熄细火，但系如果你用呢啲嘢嚟讲，真系熄到佢变一个浴火微温， 温啊温啊， 你系咪觉得好好笑？我突然间谂紧咁啫，冇嘢，你讲。 到你讲咧， 我今日突然间觉得自己好狂野。 狂野 要搞到我咧，浑身不自在， 头兴点算？头好兴啊！ 我系咁样谂啫。 嗱，有几样嘢我真系唔识嘅，我真系想请教下两位。 请讲，请讲。 其实咧， 中菜定西菜？ 中菜。 O K， 中菜好。 有一样嘢就系煮熟油，即系淋落条鱼度咧。 系。 嗱，個因為個鑊已經係熱嘅啦，我想問下你係用細火嚟淋油落去定係點㗎？ 細火即係你滾嗰啲油嘅時候。 唔係嗱，個鑊已經當煮完嘢啦，條魚又蒸好啦，而家個鑊仲喺度啦，個火紅紅聲㗎啦。呢個時候如果我淋啲油煮熟油，下邊個火應該係收翻細佢定點？ 我都會係用大火咯， 用大火， 因為佢快啲啊嘛，佢一出煙咁，跟住我就 即刻淋落。 係啊，好正嗰啲揾嚟撈飯， 係嗰啲真係 淋少少豉油係嘛，有啲葱咁樣。 另外一個迷思咧，就係話如果我攞塊薑落去，即係譬如話煎魚嘅時候咧， 就爆香喎。 是啊，我又聽過兩個說法，用大火定用細火，定用大火落咗油啦。你抌落薑落，又收翻細火咧。咁、我真係 你揾嚟做咩？煎魚 係啊，煎魚。 煎魚我唔會嘅、我都係用翻個就係大火咯，跟住我就係擺薑落去咯。但係就咁樣喎，都要整翻細少少嘅。若果唔係嗰啲薑會好快就會燶。 燶 係 啊，燶 但我又唔識嘅，但我覺得咧咩方法都係試下，用大火試一次咯，唔好啊，下一次用中火、細火咁試。 我已經成日試嘅啦，試咗幾年。 但我覺得你啲都係小事啫。 是啊，是我呢好少事啊， 系啊，无选嗰个味道，我哋可能质素或者各样各样噶，系咯。咁呢啲唔系一个分享嚟嘅， 又唔系啊，我道理。 佢冇分享，佢都系问你问题，佢唔系分享。 我冇明火，所以我冇呢样嘢，你明唔明？ 阿张张，我同你都系不如坐埋一边。 我冇啲咩大火會燒著嘢，我冇呢啲嘢咯，好耐啦。 知道， 係啊。 咁我哋唞唞先啦。 好啊， 校長就嚟噶咯喎。 係啊，我出嚟睇下先。 翻嚟我十一點後就會有呢、這、一個，你又知唔知？準備定啲問題。校長問邊科啊？科學。 佢話科學加電腦。 科學加電腦。 係啊， 即 係 電腦，即係電腦科學。 咁就真係我哋要加倍，要小心，努力努力。 Waiting for a girl like you 啊，仲有十一分钟到早上十一点钟，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今日天晴干燥，吹和缓北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啊。呢个周末期间有阳光干燥，星期一下个礼拜多云有雨噶咯噃。今日嘅电话号码同样你都系18723888，上喺12点半点唱咧，我哋嘅卡文靓仔咧已经坐咗喺度噶啦，可以打电话嚟 book 定个位。网上情缘，每次收到一啲好朋友、亲人或者自己喜欢嘅人离世嘅消息，心里边都有啲不能平复嘅伤感。虽然我哋经常都会用呢种讲法嚟安慰自己，我哋会话将来一定会再见。不过其实我哋系咪真系会再见？再见嘅时候又会唔会认得对方？呢啲问题就冇人识得回答。虽然是这样，我仍然选择相信分开了之后，在彩虹的另一方，我们喜欢的人仍会过着很快乐的生活，没有病痛，没有爱伤。虽然生命是终止了，但我们对他的挂念将会无休无止，直到永远。 网上情缘，人生是一次有期限的旅程。好多年前，当我仔仔好细个嘅时候，我曾经同佢谈论过生与死。我同佢话，第时爸爸都会离开你噶。佢问我你会去边啊？几时翻？我话我会去好远好远嘅地方，唔会再翻嚟噶啦。佢听完之后，双眼通红。然之后就话唔得噶，唔可以咁噶。当时佢唔明白，人生有好多嘢系唔到我哋控制，包括死亡。最后我同佢讲，唔紧要啦，我会匿喺天上面粒星星嗰度，每日望住你，为你打气。佢听完之后感觉开心翻啲啦，因为佢觉得当佢挂住我嘅时候，又揾唔到我。起码可以抬头看看星星，就好像见到我一样。今晚天上面的星星，有没有令你想起哪一位已经离开了的好朋友或者亲人？ 当你见到天上星星，我又想起我，可又记得当年我的脸，曾为你更比星星笑得多。当你记起当年往事，你又会如何？可会轻轻凄然叹为？怀念我在你心中照耀过，我像那银河星星，让你默默爱过，更要那悠悠光辉为你带光彩。当你光明星星，请你想想起我。当你见到星河灿烂，求你在心中记住我。凄然叹为，怀念我在你心中照耀过，我像那银河星星，让你默默爱过，更让那悠悠光辉为你。星河灿烂，求你在心中记住我。 裔马小强，丰收快活人。 好在呢个早上，星期五嘅早上，廿一度气温，相对湿度50%，听紧丰收快活人。翻嚟咧，我哋听完新闻、财经消息等等等等，就由你又知唔知啊？咁今日咧，仲会有校长嚟同我哋问问题啊，好紧张啊！咁一阵间咧，睇下大家识唔识咯，咁一齐答吓。而家先听11点新闻报告。 议院经过三日，一共11轮投票，仍然未能够选出议长。休会去到当地星期五继续。在第11轮的投票之中，仍然没有候选人取得当选所需的218票。被视为热门议长人选的共和党领袖麦卡锡，在党内强硬派的反对之下，只能够取得200票。至于民主党众议院，是民主党众议员杰弗里斯就维持有212票。有反对麦卡锡的议员甚至提名前总统特朗普担任议长。虽然特朗普并非国会议员，但是宪法没有规定议长必须要由国会议员担任。美国史上一共有14次在首轮投票无法选出众议院议长，今次除了打破100年前经过9轮投票的纪录，亦都是自美国南北战争164年来经历最多轮投票的一次。当时议长经过44轮投票才产生，耗时59日。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中国东南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吹和缓的北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星期日和下周初多云有几阵雨。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50%，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154点，升了102点，总成交金额633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64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92点，升6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56.8，升了8.8。恒生中国企业72.9，升3毫。盈富基金21.28，升1毫；阿里巴巴101.6，升2蚊；美团187.5，跌3.3；友邦保险88蚊，跌1；京东集团250.2，升2.8；中国平安56.2，升8毫；快手80.45，升1.1；顶峰集团汽车系2.23毫，升了6.9仙。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09，英镑9.319，瑞士法郎8.347，澳元5.293，加元5.767，新西兰元4.876，欧元8.228，每百日元对港元5.8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877。日经平均指数报25975点，升154点。港金报17100蚊，跌咗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9.36美元，卖出1839.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同你跟进翻，较早前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税务大楼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大致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就喺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卫理道。 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漆咸道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柯士甸道一段慢车，龙尾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车多，龙尾虎山道桥底。封路方面，红磡学园东街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学园东街去返码头围道方向，介乎红磡道至民乐街之间全线仍然封闭。另外，沿红磡道去土瓜湾方向的车辆不准左转去学园东街，大家要留意返。仲有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葵涌道丽景桥底方向九龙，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屯门龙富路桥面方向市中心，车公庙路田心村显径方向，竹篙湾公路回旋处迪士尼，同埋呈祥道去葵涌道马嘉烈桥底向荃湾。另外，环保署提醒你，司机在一个钟头内空转引擎超过三分钟，可被罚款320元，记得停车熄匙啦。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2022年我达成了几个目标，2023年我要为自己定立更多啊！ 细佬，在你定目标之前，我想关心一下你张太空卡实名登记了没啊？ 吓？ 未完成登记的太空卡在2月23号之后就用不到的了，快点准备好去登记。个人用户可以透过电信商网页或者流动应用程式登记，又或者亲自带埋身份证去电信商门市或18间指定邮政局找人帮你都得。然后啊，你咪再指望你个2023年嘅宏图大计咯。 收到，新目标就由电话卡实名登记开始啦。 有咩唔明可以找电信商打通讯办热线2961-6699，或者上通讯办网页睇睇。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不得了短信家庭友善雇佣政策及措施。 和谐劳资关系是良好营商环境的重要基石，实施良好人事管理措施除了有助促进和谐劳资关系之外，更加是改善工作条件环境、协助业界提升形象、挽留和吸纳人力资源的有效方法。 家庭友善雇佣措施近年越来越多人关注，近年全世界经济不景，香港也都属于灾区之一，要拯救员工免于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有实力的企业如果能够为有必切需要的员工提供紧急财政支援渡过难关，这样员工可以安心工作，企业又不会流失人才。 爸爸今天好开心啊，因为公司一年前借给他的应急钱今天已经全部还完了，所以爸爸买了只烧鹅加送啊。 咁啱嘅，上两个月二叔话佢还清晒公司借俾佢交税嘅钱啊。最近公司又加咗佢人工啊，所以佢请晒我哋一家同埋爷爷去食自助餐啊。 有企业因应员工所需提供紧急财政支援，例如系税务贷款、房屋贷款等等。遇到突发事情，例如是红白议事，收入紧缺嘅家庭未必一下子可以攞到应急钱出嚟噶。如果雇主可以帮到手，就可以令员工松一口气了。 如果是一些恒常的津贴，例如餐费、交通费、旅行津贴，又或者是仔女的书簿津贴、老人家的生果医疗津贴等等，对打工仔来讲就好像久旱逢甘露，甘之如饴。 香港电台第二台，不得了短信。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在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Hello， 大家好，我系麦曾比特。点样先算系一个快活人？喺我嘅角度就系开开心心做自己中意做嘅嘢，而唔好介意人哋点睇，因为做自己先系最开心嘅。耶、yeah! ！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好啦，你十一点啊，十三分啊，嚟开始呢个环节啦，叫做你又知唔知？我哋嘅嘉宾已经嚟到啦。有请我哋今日嘅嘉宾就系仁济医院黄华商中学高人一等邱少雄校长。 哇 ，Hello， 大家好。 校长，你系咪成日冚亲头噶行街？ 系啊，都 系 噶。 校长有冇六尺四啊？ 生咗只六隻衫啊！ 哇，所以真系我一见校长，连阿马小强、马小强都系我哋中间嘅叫最高嗰个啦。佢、 啊、 高过马小强， 系啊，系 啊， 几乎入唔到直播室。 我要揿 lift 啊，要揿二楼。我头先影相嘅时候，我企喺校长前面，遮唔到佢。 系啊，你再跳高都遮唔到佢啦。 系啦、啊，我已经趌高噶啦。 冇错啦， 哇！见到呢啲咁高大嘅校长，真系有啲 好惊啊！头先我觉得 系啊， 我好惊啊，其实。 你有冇问过你嗰啲学生？其实见到你咁高大嘅话，会唔会有啲咧，即系压住个阵势嗰种？ 系啦，方温嗰啲啊， 系啊，真系啊，因为你要咁样望住你噶嘛。 佢哋见到我咧，系有少少啦，少少啫吓。咁倾落偈就冇嘢。 你又好啦，成日睇住你个头顶。你知唔知我真系好想试一次嘅，即系咁高。唔系佢哋嘅视觉系唔同噶嘛。 系啊。 校 长视角啊，好正啦，好啦，咁样高人一等嘅邱校长到底答唔答我哋问题咧？咁又唔知道。 系啊，我哋一定答唔到佢哋嘅问题。 系啦，答半咧就校长开始，而家咧就由同学问先，好唔好？好啊，邱校长啊，你平时中唔中意食中国菜啊？ 中意。 中国菜嗱，我哋小炒类咧，里边有一种叫咕噜肉，中唔中意食啊？ 中意。 中意食嘅，好嗱，咕噜肉呢一样餸咧，点解得呢个名嘅咧？有四个答案喎、校长你可以揀一个吓、第一，广东人将呢个菜式带到去美国一啲餐馆，好多外国人鍾意食，外国人淨係识叫 sweet and sour pork， 甜酸排骨吓，咁成日都叫啲伙计见到外国人咁鍾意呢，嗱有啲叫做佢哋嘅戏言啦，即係好鍾意叫啲外国人做咩呀，鬼佬嘛吓，咁讲笑咁讲，就叫做鬼佬肉又嚟啦，又要叫鬼佬肉咁样，后来取其谐音为咕噜肉嘅。第二，因为呢个菜嘅卤水汁可以循环再用，所以后来啲人就叫做古时个古卤水个卤咕噜肉，讲呀讲呀变咗咕噜肉啦。第三，由于呢一道菜好美味，同埋你发唔发觉咕噜肉咧摆低你已经闻到嗰阵味啊，种酸酸甜甜嘅味，会令人对你个肚有啲好想食嘅咕噜咕噜嘅声，因此有呢个名。第四，以上三个讲法都系，到底边个系咕噜肉嘅真正名字来源呢？第一，因为喺外国，啲人成日话喂，嗰啲鬼佬成日食嘅，就叫鬼佬肉啦。咁叫啊叫变咕噜肉， 鬼婆都中意食噶， 一个统称啫。 鬼仔咧，鬼妹咧， 第二，因为佢啲卤水汁可以循环再用，所以咧叫咕噜肉，古时个古吓。 呢个一定唔系 变为咕噜肉， 因为咕噜肉如果你识整嘅话，佢系冇卤水嘅。 冇错。 第三，佢嗰种汁嘅卤水汁吓，以前因为好一路都变过好多种整法嘅。第三，由于呢道菜好美味，好多人见嘅时候咧就会发出个肚咧咕噜咕噜想食嘢嘅声音，因而得名。第四就系全部讲法都系有人讲嘅。 如果你 B 系唔成立嘅，咁就 D 就都唔成立啦，系嘛？系咪咁讲？系啊，校长，系咪推你啊？ 我哋教学生做 MC 咧，就梗系 multiple choice， 系 multiple choice 就调翻转咧，就边啲唔啱咪 cut 咗。 好，梗 系啱。 所以咧，我第四个我 cut 啦，头先咧，头先都有讲啦。不过我个理由就唔系呢个，我系觉得第一个唔合理嘅。 你觉得第一个唔合理？ 我反而觉得第一个 啊， 你讲校长讲， 因为我觉得呢味餸应该喺本土出嘅，咁啊唔系翻去外国之后再兜翻转头，所以我觉得第一个系唔啱嘅。 好啊， 咁第二个 我都觉得唔啱嘅。 你觉得唔啱啊？ 因为咕噜佢冇卤水噶，佢炸咗啲排骨之后，跟住佢就系整啲甜酸汁嘅啫嘛。应该系呢一只嘛，咕噜肉系咪？ 系啊系啊， 橙色嗰只， 橙色嗰只， 橙色 嗰 只， 酸酸甜甜 嗰 只啊嘛， 冇卤水噶，系啊。 咁我拣 C。 嗱，即系如果咁讲法嘅话，我哋排除咗咧 A 啦，排除咗 B 啦，咁 C 都剩翻，即系 D 系唔成立噶嘛。 咁系咪个唯一条件就系要顺阿瑞啊？ 唔系啊。 大咗你啦， 因为冇二啊嘛。 喂，校长高啊，真系高啊！ 有校长你好嘢。 咁我哋拣三啦， 全部都系 C 系咪？ C 系 全 C。 嗱，其实咧关于咕噜肉 系咪全 C？ 你咪破险中牛啦！ 马小强做咩？你又牛力？ 系啊，嗱，你哋两个拣 C， 我就拣个 A， 拣 A， 你拣 A， 拣 A， 我拣 A， 冇脑髓汁啊嘛 ，B 唔啱啊嘛， 系啊，因为你觉得嘅就系第一个系鬼佬， 系啊， 快啲啊， 一个 A 两个 C， 我觉得有机会估阿校长都啱， 系啦，一 A 两 C， 本土。 咁如果系因为咁样嘅话啱嘅话，咁样校长，你俾个校，你俾个分校长啊。 OK， 我啱嘅，即系 A 同埋 C 嘅，校长都有一份。 OK， 嗱，好着数啊！ 太制， 你咁高，你坑我头啊！ 嗱，其实咧喺现代社会咧，好多时咧，我哋得知嘅信息啦，同校长咧分享下，或者问下校长意见啦。我哋好多咧，并不是货换得来嘅知识，我哋好多咧，只系网上，我哋叫网上流传啦。咁亦都有好多不同嘅讲法，你好难话边个系最啱，或者边个系 original 嘅。你只可以知道咧，当你 search 嘅时候咧，你会有好多种嘅人讲唔同嘅嘢啦。关于咕噜肉呢一个名，其实大家都唔啱，因为第四个。以上皆是先至系正確嘅答案，因為關於咕嚕肉嘅來源嘅名咧，有好多人都講過，我只係抽取咗其中幾個落嚟啫。甚至有一個講法就話咩呢，以前咧三個碼頭咪好多嗰啲抬重嘢嗰啲工人，我哋叫佢做咩呢，咕嚕，咁就話佢哋好中意食呢一味餸。後來咕嚕肉就叫變咗咕嚕肉都有，咁所以咧已經冇一個 正反對啊， 已經冇一個正確嘅講法。 我覺得如果你咁講法嘅話，我求其作一個故仔，我擺上去個網嗰度，你都覺得佢係真嘅咯。 但係網上你真係唔能夠查證邊個係真 嘅 喎。 好，我淨係想同你講嘅就係話，咕嚕肉一定唔會有鹵水汁嘅。 我一陣間喺網上鋪翻嗰個。 我唔係話唔信你，我只不過覺得就係嗰個資料嘅來源嘅話，我 object 佢。 冇錯，校長你撐下我哋 啊！咁我哋撐都得。 我調翻轉我 咁即係冇人啱啦。 今次唔撐得你哋，因為咧嗱。 校长你 讲，当我选择题嘛，咁系拣一个最适合嘅答案嘛，咁所以头先佢讲，以上皆是系喺今次嚟讲，可能真系最适合嘅答案。 好，不唔紧要，我第二条啦，不如我 cancel 呢条啦，好唔好？我 cancel 呢条， 咁又唔好， 我 cancel 呢条， 唔好， 我问第二条，点解喺十二生肖里边，老鼠系排第一呢？第一，因为体型最细。第二，因为以前的人对老鼠有一种恐惧啊，所以将它摆在第一以示尊敬。第三，因为老鼠在晚间活动，午夜正是一天的新开始。第四，没有原因。为什么老鼠在生肖里面排第一呢？第一，因为体型最小。第二，因为当时的人对老鼠有一种恐惧，传染病嘛，所以摆它在第一，怕了你了这样。第三，因为老鼠在晚间活动，而午夜正是一天的新开始。第四，冇原因。 我就记得猫嘅点解会冇，即系十二生肖里面冇佢份啊嘛，系因为佢瞓觉啊嘛，跟住冇嗌佢起身啊嘛，好少。 系咩原因呢？你觉得？ 但我听翻嚟个原因唔系咁喎， 系啊， 又有争拗喎。 我听翻， 校长，你个原因系乜嘢啊？ 我听翻嚟好似传说话，因为嗰时佢係企喺只牛上面啊， 係啊，好似係啊， 係咯，只牛上面，跟住啲人，佢同牛爭啊嘛，咁啊，跟住啲人咧話，咁大隻老鼠，但係冇人話咁大隻牛啊嘛，我聽翻好似係咁喎， 我都有聽過類似 嘅。我覺得啊，校長呢個答案啱嘅，呢個就係E，我揀E。 咁你玩嘢唔好咁啦， 我揀 A 啦， 冇，我都冇聽過佢之前嗰啲啊，咁啊，咩話？我揀 D 啊。冇原因啦 ，D 系咪冇原因？ 系啊 ，D 系冇原因 ，D 系冇原因。 当然唔知，又唔啱，因为答案系老鼠晚间活动，而午夜咧净系一天，即系由十二点开始计第一天嘅新开始嘅。好，交俾你同学。 好啦，我嚟咯，我想问嘅一条地理题，地理题其实系香港嘅一啲地方名吓。好啦，想问一问嘅就系以下边一个地方喺香港真系真实有呢个地方嘅咧？真系有呢个地方嘅。A 马骝叫 ，B 鸡公叫 ，C 狗公叫，定系 D 狐狸叫咧？ 真系叫叫嘢个叫， 真系有呢个地方嘅， 叫声个叫， 呜嗰个叫声个叫 ，OK。重复一次，以下边一个嘅地方系香港真实系有呢一个地方嘅咧 ？A 马骝叫 ，B 鸡公叫 ，C 狗公叫， 我估鸡公叫 ，D。 狐狸叫呢？ 我估鸡公叫。 梁同学是 鸡公叫。 鸡公叫 B 的。好。 我估马骝叫。 你是马骝叫。 我 是 马 骝。是小。 校长呢？ 我估狐狸叫。 狐狸叫。肯定啦嘛， 锁定系咪？ 系 锁定， 锁定， 冇错。 噔噔噔噔，系有人中噶， 系乜嘢？ 正确嘅答案系狐狸叫。 好犀利啊！好犀利啊！ 呢个地方咧系位于西贡东郊野公园嘅一个山嚟嘅。咁其实咧就喺边度咧？成日都讲紧蓝蛇尖，大家知道边度啦？好难行噶嘛，喺蓝蛇尖对开嘅。传闻咧呢一个地方咧喺以前嚟讲嘅话系有好多狐狸啊、山猫啊啲咁样嘅，所以咧就命名咧嗰个地方就叫做狐狸叫啦。 好嘢，好嘢，好嘢， 好到我。 好 ，OK。你冇 吓吓亲啊，校长啊， 佢呢个系佢嘅传统嚟。 系啊，佢中咗就要揽一揽 嘅。系 呢个就我答啱，或者你 答啱 咗嘅话，你都可以有得嘅。好，到你啦。 好，我呢个系物理题。你有冇见过啲马桶嗰啲瓷板咧，有个口噶，即系唔系圆形嘅， 即系中间 瓷板， 系啊， 即系唔系圆晒，中间有个口， 有个窿， 即系马蹄形咯， 即系呢只。 马蹄形咯， 呢只 啊哈， 哦 ，OK 啊，咁点解会有咁嘅设计咧？ 啊 哈，就系咧，以前有个谣言啊，响飞机咧，因为咧佢嗰个装水好少，要抽真空吸嗰啲污糟嘢嘅，咁咧曾经传咧，如果个圆形嘅翅板咧，啲人坐咗落去咧会吸住起唔到身。B 系外国人身形大咧，喺物理学咧，如果有个圆形，有个缺口喺度咧，冇咁易烂嘅， 即系下边嗰嚿硬嗰嚿， 系系系。C 就系工人咧做错咗啊，啊是但啦，继续用啦。最后嘅答案就系咧，货啲人去洗手间安全，因为都系飞机嘅，因为咧惊个翅板蹦落嚟啊，所以如果有缺口咧，对企起身用鱼刺嘅男士咧就安全， 唔关事噶。崩唔崩落嚟唔关事。B B B 一定系 B B B 外 国人身形庞大，物理学即系冇咁易坏， 冇错啦，唔好咁容易呃烂佢。 校长， 可唔可以讲多次 A 啊？ 好 ，A 就系话飞机啊，坐飞机曾经有个谣言啊，就系话咧，因为佢系抽真空吸嗰啲污糟嘢嘅，咁如果咧有啲身形庞大嘅人坐咗个圆圈咧，密封晒咧就会吸住个。 咁 U 就唔吸噶啦咩？ 有缺口， 缺口啊， 但系一定系 B。 我揀 A， 我揀 B， 我跟 校长， 我揀 B， 我唔喐， 你唔喐， 我唔喐 ，A 一 B， 好，考 答案， 校长啱嘅， 好 嘢，好嘢，校长犀利，校长犀利今日啊， 系啊，因为咧佢哋话咧，如果即系咁样吸住咧，曾经谣言咧就掹唔起啊，于是咧整个缺口喺度， 但系其实真系噶， 真系噶，真 系 噶， 唔系谣言咯。 冇人见过呢个场面，冇人见过呢个场面。 翻嚟之后，校长问问题啦。 现实裁缝谁笨呢？不过寥寥数行，坚守自己温柔却感伤。你将心事想得淡妆，该说的话却被仔细收藏。的望着阳，公交凌乱月光，遗忘是我走毕业阑珊。红颜露霜凝结的过往，柳儿花开最遗憾。啊，若霜又将路遥漫长，见闻世事在眼前。带上细笔的谎，却遭得你无人温暖。谁在彼岸天涯一方？一曲山河无奈，你说落笔太难。窗外孤井幽兰，琴声平平孤单。我们在了几更的山难多乐观，思念徒留纸上一张片被晕染。一曲山河无奈，你说落笔太难。何苦云存小山？ 现在才能这么难，不过寥寥数行，君说自己温柔却感伤，你将心事上了淡妆，该说的话却被仔细收藏，捎来的他乡到底隔几条江，一封信到底转了几道弯，被缘分飘落在山外山，西壁而过，却找到你无人温暖，谁在彼岸天涯一方，一句深恨无奈，你说落笔太难，窗外孤井幽兰，今生平定孤单，我们擦了几颗泪，刹那落了款，思念徒留纸上一张片被晕染，一句深恨无奈，你说落笔太难，何苦言辞小声，你却遇到 10:29嘅香港电台带头嘅风骚浮人啦，21度嘅气温，相对湿度51%。我哋有周杰伦嘅呢一首吓《红颜如霜》，听听11:30新闻同埋财经消息，翻翻嚟继续有呢、這、一个，你又知唔知？唔好行开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大围美林村美怀楼凌晨发生火警，造成一死六伤。消防话喺现场揾到助燃剂，而火势蔓延得好快，同埋唔寻常。初步认为火警起因有可疑，交由警方调查。火警之中，一个15岁嘅少女死亡，遗体喺单位大门附近被发现。佢嘅45岁同住母亲喺大楼26至27楼梯间被发现，面部同埋双手烧伤。单位洗手间内亦都发现一个40岁嘅男伤者，有吸入性烧伤。佢系女户主嘅男朋友。至于一男三女邻居，吸入浓烟不适，同样送院治理。消防话起火现场是26楼一个单位，火场面积大约6米×5米，火势一度非常猛烈，大约20分钟之后将火救熄。警方话起火单位里面有3个人，没有家庭暴力记录，3人都是持香港身份证，正是调查起火原因。香港分子病理检验中心主任黄利宝相信，香港同内地有序通关初期，每日单向60000个名额，本港的社区检测中心和检测营办商可以应付核酸检测量。不过他希望可以简化流程，俾市民能够凭电子检测阴性结果证明通关，不使实体文件。黄利宝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目前政府有85个社区检测中心或者检测站，14个营办商，加上私家医院或者化验所，亦都会做核酸检测。相信通关初期以至之后增加名额都能够应付。他说，本港疫情高峰期的时候，每日亦都不止做100000个检测。不过他认为，如果市民过关的时候能够改为出示电子证明或者电子信息，对化验室工作更加方便，有利增加检测量。今年内地春运将会在明天开始，去到下个月15号结束，合共40日。 春运工作专班副组长、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估计，今年客流大幅增长，春运期间客流总量大约是 20.95 亿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大约 99.5%， 恢复到2019年同期的大约七成。他分析是因为随着新冠感染越累越管放宽措施落实，释放疫情三年来人民群众累积的回乡过年、探亲访友、旅游观光等出行等需求。他又说今年春运疫情流行高峰陆续到来，各类医疗防疫物资、节日生活物资等运输需求都会有较大的增长，局部地区可能出现末端配送不畅的问题。他说今年春运人流高峰和疫情高峰叠加，形容是近年来不确定性最多、情况最为复杂、困难挑战最大的一次春运。联合国安理会举行紧急会议，讨论以色列新任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到访耶路撒冷旧城区的圣殿山，强调有必要维持耶路撒冷的现状。巴勒斯坦驻联合国代表曼苏尔指责以色列表现出绝对的藐视，是绝对的蔑视，呼吁安理会采取行动。联合国高级政治事务官员说，本格维尔的访问没有引发暴力事件，但是他过去主张改变现状，此行被视为具煽动性。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埃尔丹在会前说，犹太人获准参观犹太教最神圣的地方，以色列没有破坏现状，亦都没有计划这样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说，中方呼吁各方保持冷静克制，防止紧张事态进一步升级。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吹和缓的北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星期日和下周初多云有几阵雨。现在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49%，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177点，升125点，总成交金额755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66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425点，升9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57.6，升9.8；盈富基金21.32，升1.4；阿里巴巴101.8升2.2，恒生中国企业73.1升5毫，美团188.6跌2.2，友邦保险88.25跌8.5，京东集团252蚊升4.6，中国平安56.55升1.15，鼎丰集团汽车2.13升咗5.9，港交所364.4升2.6，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1，日元133.9，瑞士法郎0.936，加元1.355，人民币6.854，英镑对美元1.193，欧元对美元1.053，澳元对美元0.678，新西兰元对美元0.625。日经平均指数报26,029点，升208点。港金报17,140蚊，跌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9.73美元，卖出1,840.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就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就喺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近理工大学一阵车。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返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旺角花墟一段车多繁忙，龙尾窝打路道。另外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葵涌道丽景桥底方向九龙、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屯门龙富路桥面向市中心、车公庙路田心村险径、竹篙湾公路回旋处方向迪士尼、呈祥道去葵涌道马加烈桥底方向荃湾，仲有三号干线落斜葵芳。另外，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若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食咗药就千祈唔好揸车啦。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内忧外患，名誉地位，权力势力，个人利益，每个职场都是一个修罗场。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周末影院特惠主角齐本安，可唔可以带领企业脱离巨大困境，完成改革任务，成功特惠？ 特惠逢星期六日上周十一点，一连两集，港台电视三十一。 近年流感活跃程度比以往低，我哋对流感嘅免疫力亦会下降。 系啊，当人流同社交活动渐趋频繁，患上流感嘅风险就会大大增加。 打流感针可以增强我哋对流感病毒嘅免疫力，有效减低重症同死亡嘅风险噶。 唔好俾流感病毒乘虚而入，特别系五十岁或以上人士、儿童、孕妇同护理院舍嘅院友， 唔好等，快打针防流感。 Hello， 我是太极乐队的 Patrick 雷友辉。什么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很简单的，只要一个人没病没痛，健健康康，又可以跟他最爱的家人吃下饭聊下偈，那就已经是最快活了。不过最风骚快活就当然是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的风骚快活人了。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再一次介绍我哋今日嘅嘉宾，就系仁济医院黄华商中学邱少雄，高人一等嘅校长。 校长， 校长，校长，时间交俾你啦。 好啦，到我问问题啊。 好。 嗱、第一题咧就情景题啊。 情景题。 咁、咧就我想问下大家吓，喺咩情况之下咧，我哋用手机上网啊？可能你去浏览又好，或者去做啲唔好嘢都好啦。 佢唔好嘢， 佢望住你讲，望住你讲， 我唔做。 点即系边一个情况之下咧，最容易俾人追查到你嘅身份？ 哦 ，OK。 嗱，第一个咧就系搵一个咧好僻静嘅地方啊，例如啲郊野公园。咁你用个手机，你个流动电信箱。提供個網絡俾你啦，用嗰個方式嚟上網。第二咧，就我哋而家好啲人好都好習慣去啲咖啡店，一路飲咖啡，一路用佢嘅 WiFi。 即係 free WiFi 係咪？ free WiFi 係啦，係啦。 咁啊另一個咧，第C 個咧就係咧喺屋企用屋企個 WiFi 去上網。跟住最尾一個咧就喺屋企，都喺屋企啦。用流动电信箱的上网，即是用你的手机去 数据， 数据上网， 数据上网。 A B C D 四， 哪样嘢最容易被人找到咧？ 俾人找到你的身份，即系 我的身份， 找到你是哪一个边部机上机上网啊？咁样， 系 一定系 free wifi 啦，系嘛？ 我都觉得系咖啡店 噶嘛。 咖啡店， 淨係啲僻靜。 揾到你個人喎、 啊，揾到我個人啊！哦，即係其實佢 locate 到我係喺邊度啊？ 咁啊，交嘢咯， 交嘢咯。 屋企個環境 嚟 ，OK 到，因為其實問題係好多人都用緊噶嘛，呢、這個 free wifi， 佢點知邊個係邊個啫？會唔會係咁啊？會唔會係咁啊？ 諗定未？ 校長，你有冇 tips 啊？校長， 個 氹下校長俾 tips。 個 tips 啊， 喺屋企度用流動， 屋企用數據，唔係你先用屋企用數據， 用數據或者用屋企個 wifi。 C 就是用屋企的 WiFi 嘛，而 D 嘅就是用呢、這個 用 你自己手機的 數 據 嘛， 係 啦。 A 交嘢 ，Why？ 因為如果你譬如話遇到危險啊，啲人即刻查到，哦，陳大文原來係喺狐狸叫嗰度，唔係去救 佢。佢用咩查 啊？你有嗰、那個查到㗎、 okay, ？OK， 即係你嗰個 location 嗰樣嘢。 係啊係啊。 而家講緊點樣？ 到你嘅話，你就唔使打開你個飛行服務隊啦。 我唔係講 location 喎，係講緊。 怎樣找得到你的人？ 你用呢，譬如找到 阿 小強，阿Joy用用緊部機發放緊啲信息，或者係睇緊啲嘢咁。 OK， 你其實咪俾緊 tips 我，佢眼神好似 咁，即係唔係一咯？係啊，你講完一校長咁樣講，即係唔係一咯？嗯 ，D 喺屋企自己用數據。 哦，咖啡室。 好，即 係 有呢一個 B 啦， 咁就估 C 咯， 有 B、C、D、 B、C、D、 B、C、D 都有 揀，唔揀 A， 有人啱嘅， 系 B、C、D， 好，答案就係 B， 答案係 D 嘅， 哦，有個大黑，有個大黑，擁抱一下， 哇，佢今日好多題， 好犀利啊，今日， 嗱，我講講點解嗰個咖啡店先啦， 係啊， 咖啡店 free wifi 即係好多人去登入啦， 係 咪？係 啊。 咁登入完之後咧，其實咧你要揾翻嗱，你知道個人喺入面啦，但係揾翻邊一個人咧，其實有啲困難， 有啲困難嘅， 有啲困難嘅 嚇。 咁啊不過我要強調一樣嘢 啊， 就一定揾到嘅，係有啲困難嘅， 但係都要小心嚇。即係你當你用緊一啲外來嘅 wifi 嘅時候， 因為你其實你上親網咧。就一定有辦法 locate 到邊一個人，因為你嗰部手機其實每個手機都有個我哋叫身份證啦，咁個身份證咧係知道邊部機噶嘛， 走唔甩嘅， 走唔甩嘅 ，OK 好， 咁所以而家都係講係最比較容易啫。咁你屋企入面咧，因為你喺屋企你都有機會係幾個人一齊用噶嘛， 即係如果用屋企嘅 WiFi。 但如果你只用你部手機嘅咧，就一定係對準係你， 所以就嗰個答案啦。 所以我就覺得係 D 咯。 好多謝校長。 第二题真 系学 到嘢， 好第二题啊， 系 嗱大家唔知道有冇玩过游戏机啦吓，咁咧下面咧就有一啲嘅问题咧，就问你我哋用啲咩方法储住个游戏机，就可以将佢放落去游嗰啲游戏机，即系个游戏啦，放落游戏机或者个电脑度去玩嘅，咁用 即系你 即系 download 咗落去， 系啦，即系嗰种用咩储存，用咩储存，咁、 哦、 大家平时一谂就梗系谂就系可能 CD 啊、Blu-ray 啊呢啲嘅储存方式啦，咁啊摆只碟落去个游戏机度啦，咁、 啊、 就冇呢个选项嘅。嗱、第一个选项咧就系、是、咧 A 咧就系录音带， 咁得意 啊！你哋用過啦，啲後生可能 知道 少啦，咪 我未用過， 你用過，你後生得滯 咩嚟 㗎？係咁，我呢個題目呢個答案點算咧嚇？ 唔緊要，擺到啦，會有人會有人揀。 係咯咩嚟？ 第二個咧就而家好興嘅雲端啦，啊，即係擺上 cloud 啦，即係將個遊戲嗰個 software 擺上 cloud 啦。第三個咧就係咧擺落張紙度，擺張紙儲起佢。咁第四个咧就系全部都得嘅，第四个全部都得嘅。 你讲紧嘅系我哋而家玩嘅嗰啲 电子游戏啊， 手游 我而家讲嘅一个游戏机嘅软件。 哦，游戏机嘅软件。 理论上吓，即系讲清楚，理论上即系话咧，嗰样可以储起佢，而可以将佢 download 落去部机。而可以玩得到嘅 ，download 落去嗰个游戏机嗰度玩， 游戏机或者电脑啦吓，即系可以玩得到嘅。理论上吓， 我拣 以上皆是， 以上皆是，我都系， 因为录音带一定得。 以上皆是，全部人 系，全部以上皆是， 我就緊張， 啱唔啱？ 好叻啊！你哋、我以為你哋會揀張紙嘅， 又中。你今日好忙碌， 好忙 好忙碌啊！阿李麗如好忙碌。 耶！ 好耶！全中啊，全中啊， 逐个解释，逐个解释啊。嗱，云端唔使解释啦，而家啲细路都系玩紧呢啲啦。咁录音带咧，录音带其实可以储到 data 噶嘛。 嗯。 啊，虽然咧个储嘅方式唔同啦，其实好耐之前，而家啲即系后生，你后生未见过。好耐之前咧，我哋玩游戏咧，其实咧系。以前某一個好流行嘅電腦嘅年代咧，係攞個錄音機咧，將啲資料咧，我哋叫撈翻落去個電腦度嘅。 係咩？ 係啊，所以好多年前啦，我諗都三四十年前。 因為錄音帶，我以為啲 data 我淨係只係可以變成音 聲音 聲音嘅啫。 係啊，其實一樣啫嘛，佢都係我哋儲住一啲資料咁。 哦 ，OK， 好啦。 咁所以佢咪即係轉翻落去咯？佢只不過將你個聲音轉做一啲數碼化咯。咁又入翻落電腦咯。咁所以錄音帶係得嘅。 哦 ，OK。 一張紙咧？ 咁張紙點解又得咧？ 因為你抄低佢、那個，係 啦，張紙你抄低個電腦唔適應㗎，係 係。 但係大家可能咧有聽過咧，以前有啲儲存嘅方法咧叫 punch card，即係好似我哋答 MC 題咧，咪畫格仔嘅。以前有張卡一個窿打落去， 記得記得。 啊，我冇見過。 你可能睇紀錄片睇過係嘛？ 咁後生邊度睇過咧？係冇可能㗎，係咪先？ 咁啊0101咯，咁啊打啲窿落去。咁所以咧，你嗱應該話理論上係得嘅。 好犀利， 理論上係得嘅， 非常好嚇。好啦，第三條問題。 第三題問 兩條都 錯。 哎呀，呢題你哋可能都係全部都啱 嘅 啫。 唔 緊要，唔會嘅，唔會嘅。 第三題，聽住咯嚇。咁嗱，一個學生嚟㗎，咁啊小明啦嚇，唔知點解通常都叫小明。咁咧就佢做咗下面呢樣嘢啦，邊一項咧係唔違法？唔違法啦。第一咧就佢喺互聯網度啦，就 download 一啲有版權嘅歌，自用嘅啫，即係自己聽嘅啫，唔係發放出去嘅，自己聽嘅啫。呢個係 A 啦。B 咧就係咧佢一個網上嘅平台咧，就將佢份自己份功課咧就分享出去啊。咁可能咧佢分享啲。佢一早做完就分享俾同學仔抄啦。C 咧就係咧嗱，佢買咗一啲有版權嘅軟件，咁佢咧淨係將佢製咗個副本，就俾佢最好嘅朋友啫。佢買咗嘅呢個啊。咁 D 咧就係咧，佢下載咗一啲已經收費嘅串流平台嘅電影 ，download 咗落嚟。 佢有冇俾錢啊？ 佢俾咗錢嘅， 佢俾咗錢嘅。然之後就分享俾人， 然後咧就俾其他同學睇。 犯法 系啦，即系嗱， 即系以上四个有一个系冇犯法， 有一个咧就冇犯法嘅， 冇犯法。 我估 B， 因为个功课系佢自己噶嘛，即系佢冇叫你抄啊。因为我有时网上都见到有啲人将完啲 paper 啊、啲 project 咧就摆上去， 系两位。 但系其他嗰啲行为都关于收费噶嘛，收费你再俾人，咁理论上系唔啱，因为你人哋收你嗰个费用。只是 cover 你用啫嘛，即系唔代表你可以再 share 俾人，我就觉得咁。 但系有啲收费嘅平台你可以 share， 有啲可以咯， 有几个 account 入嚟睇。 系有啲讲明几多个 account 就得。 但系如果系由你自己发放出去嘅，就好似得唔得？即系你俾个 password 佢噶嘛？有啲系咁噶，即系譬如可能收费嘅一个。 而家唔系俾 password 佢，而家系佢 download 咗落嚟咧，就将 再 copy 咗佢。 我拣 A， 系咩啊 ？download 歌自用，不违法。即系 download 咗自己听， 加我自用不违法，加定系啦。如果唔系嘅话，我应该拉咗好耐啦。 系啊， 你留意 A 嗰个咧，冇讲佢俾钱嘅， 佢冇俾钱 ，download 歌， 佢冇俾钱， 网上面 download 歌嘅。 哦，咁啊，即系 B 啦，功课啦。 我估一般 B。 系啊，校长都话我哋应该啱啊，晒功课啦，功课你自己做啊，除非你又抄。 即系 share 出去，咪将自己嘅功课 share 出去。 因为个 write 喺我度啊嘛，我写噶嘛功课。 唔系，但系 A 头先校长佢就系话佢 download 佢冇俾钱。 系啦， 所以咪唔啱。 所以咪唔啱咯。 即系违法啦，所以咪违。而家拣咗个冇违法 嘅， 系拣咗个冇违法。 你答错， 校长线嚟。 系啊，三点钟啊， 系咪 B 啊，校长？ 三 B， 咪一定系 B 啦。所以呢题你哋一定识嘅，嗯、 okay, 一定识嘅。 你不如坐过嗰边啦，你长坐喺校长侧边。 哦，仲有人话你犀利、啊。 我想讲一讲嗰个咧，虽然 B 系答案咧，嗱、啊，不过咧嗱，即系 都有个条件嘅， 嗰、那个功课佢嗱，而家呢度就讲一个知识产权啫，系、嗯、咪？个知识产权属于边个嘅？咁功课系属于佢自己嘅、 嗯 啊，不过咧就要小心一样嘢咧，喺对特别对嗰啲考DSE 嘅同学仔咧、嗯，以往咧不嬲都有一啲学生咧好中意咧入到市场咧。就影低個巴曲，跟住就放上網。 嗯、 我想提啲同學仔咧扣分嘅、 嗯 啊，扣分嘅、啊。雖然你話我未答題， 嗯、 但係講到明個考試規則係唔得嘅。 嗯、 啊，所以千祈唔好貪得意，影咗張相咧就放咗上網。 但係佢入到市場，佢個手機仲可以拎出嚟咁又影又成嘅咩？ 因為 唔係理論上應該收埋嘅、 因為未你入到市場，其實咧嗰啲巴曲咧其實擺咗喺台面噶嘛、 嗯， 未開始嘅時候。咁、 嗯 啊哦、開始就直情係。 千祈 可能成份卷都冇晒啦。 嗯， 咁呢个系要特别留意咧。 好紧张啊，第四。 嗯，好，第四题啦。 系、哎、你就会 大获全胜，大获全胜。第四题。 第四题 啊！唔好唔深路， 拣条深啲，拣条深啲啊！ 拣条 深啲， 深啲，深啲。 唉，点拣我咧？ 校长头痛，校长头痛。 咁三题算啦。 唔系，不如三题算啦。 好啊，三题算 啦。我想咧系讲少少呢一啲密码嘅嘢俾大家听。 哦，好啊，好啊， 好啊。因为咧大家可能唔知道咧，我哋其实 即系讲我哋嘅 password。 系啊，我哋嘅 password 其实咧有个世界密码日嘅。 嗯。 吓、啊，个世界密码日咧，其实咧每一年咧都有嘅。吓、 嗯， 咁、啊、你哋 系几月几号啊？而家要估系咪就系？ 五月嘅第一个星期。 哦，五月嘅第一个星期四。 嗯， 咁咧，点解我想问个密码咧？ 点解五月嘅第 一？你哋估下，全世界最多人用嘅密码 系咩？一二三四五 零零零零， 就咁 password p a s s w o l d。 哦，就咁 password 个字。 零零零零 零零零零。 嗯，一二三四五六 个。一二三四五六。 啊，有冇人啱啊？ 系最啱， 哇！咁都撞中，咁都撞中， 真系冇谂法喎！ 真系冇谂过， 你真系， 真系冇 谂 过， 真系你， 真系犀利，真系犀利！ 真 是犀利真是犀利一二三四五六， 一二三四五六啊！呢个系佢哋做嘅一个研究咧，基本上都冧咗装好多年噶啦。一二三四五六，真系冇办法。呢度我其实想提啲听众咧，嗱，第一二三四五六就太。即真係好容易撞中嘅、 嗯， 大家記得而家好多啲機構咧都要求我哋個 password 咧就要八個位噶嘛、 嗯。問題我哋唔記得啊嘛， 係啊， 八個位啊，又要英文字母，又要嗰啲符號又成，自己都唔記得，唔抄低真係唔記得。 但係真係有呢個實際需要嘅喎、嗯，因為咧嗱、 啊， 你諗下我如果八個位，我哋咁樣計數嘅，因為我哋中意計數啦。 嗯， 如果八個位咧，你零到九咧得十個選擇啊嘛。 係、嗯、啊， 八個位咧就係十嘅八次方。咁大概咧係一億個選擇， 哇！哦，所以多 八個位 又難估啲啦。 由六個位變咗八個位嘅話， 咁但係你哋可能話一億咁多都唔驚撞中啦。但係唔好忘記而家嘅電腦好勁嘅， 佢、不停咁 即係佢哋不斷同你試啊嘛。咁咧、 啊， 所以咧，其實佢咪要求我哋又要大家又要世界又要 係啊，好煩。 咁你數數個嗰個機會率咧，就係、是、咧，如果你加咗大街 廿 六個、 嗯， 加世界廿六個。 嗯 就已經 再加埋嗰啲符號， 再加十個，再加符號就變咗係幾十個嘅咯喎。咁、 嗯、 當呢幾十個再十嘅幾十次方咧，其實一個天文數字， 嗯、就冇可能俾人估到啦。 係啦，咁所以奉勸大家嗰、那個密碼要、嗯、要處理得好啲。 明白曬，好。好啦，咁校长咧都有一首歌咧係要送俾一啲朋友同埋係點唱嘅 嚇、啊。校長， 交俾你。 呢首歌呢就係、是、林奕康嘅一雙手啦。咁、 嗯、 呢其實我就想點俾呢我哋中六嘅同學仔佢哋、啊、我學校呢就今日就開始考試嘅。佢哋而家應該係考緊試聽唔到、啊 哦。 但係呢我都想送呢首歌俾佢哋呢。咁第一就 鼓勵佢哋嚟緊咧面對個公開試咧，就即係盡力啦嚇。咁同埋咧，就希望我哋可以努力啲啦嚇。咁、呢首歌仲有一個意義嘅，因為咧喺前兩年咧嗰、那個疫情嘅期間咧，我哋學校嘅老師咧就將呢首歌入面嘅歌詞咧係做咗啲修改。咁、然後咧就邀請全校嘅老師每人錄一段，跟住將佢咧。是即是拼埋一首歌就送俾啲同學嘅，咁所以呢首歌特別有意思嘅、 好，再一次多謝邱校長， 多 謝曬。好 嘅， 新年快樂，新年快樂。 未來我已不稀罕，人生天晴氣朗，求我有一張温暖睡床，想和明晨流浪遠方，沿路走衣衫漸漸心寒。没法子松绑，街里人人在看，我为何没有强悍？我知一双手只要握成拳头能捱下去，哪怕我面容亦苍白，拒绝疲累，追追不到也得追，成就最渺小的壮举，一双手可以不求人，顽强面对这世界，绝情又刻薄，照样无惧。当天开眼，暖风吹，云雾会散开，给我堡垒。天意无能力别强装，谁幸福听金币再碰撞。想听一次先与贫穷合作，我为何负了期望？我知一双手只要握成拳头能捱下去，哪怕我面容亦苍白，拒绝疲累，追追不到也得追，成就最渺小的壮举，一双手可以不求人，顽强面对这世界，绝情又刻薄，照样无惧。当天开眼，暖风吹，云雾会散开，给我堡垒。 今日嘅就一双手啊！快到中午十二点钟，提提大家一阵间十二点之后咧，我哋仲有车路的士啦。十二点半有呢个点唱嘅时间嘅，电话号码就系18723881872388。阿靓仔 Carman 咧等紧你嘅电话嘅，同阿 Carman 我 book 个位啊，一阵间点唱俾我啲朋友听就得噶咯。车路的士一阵间十二点后咧，我会讲讲乜嘢咧？就系而家好兴嘅吓，电动车，电动车，电动车除咗环保之外，有啲乜嘢我哋使用嘅时候要留意咧？咁啊，千祈唔好错过一阵间嘅车路的士啦。 争取，最壮观的雨伞，一双手。 护国家主权同埋领土完整。俄罗斯总统普京响应俄罗斯东正教领袖的呼吁，指示国防部长绍伊古要求俄军在莫斯科时间今日中午至到明日午夜，沿俄乌两军整条战线停火，俾民众有机会参加东正教圣诞节的活动，同时呼吁乌方停火。若果停火得以落实，将会是这一场长达近11个月的冲突以来首次全面休战。不过乌克兰很快就拒绝俄方的提议，总统泽连斯基形容停火是阻止乌军在顿巴斯地区取得进展，并部署更多俄军的诡计，批评莫斯科一再无视基辅提出的和平计划，重申当俄军离开乌克兰或者被驱逐出境，战争就会结束。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中国东南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各区的相对湿度下降到 50% 左右。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吹和缓的北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和干燥，随后两三日多云清凉，有几阵雨，风势较大。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 49%，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165点，升113点，总成交金额793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66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425点，升9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56.8，升9蚊；盈富基金21.3，升1.2；阿里巴巴101.9，升2.3；恒生中国企业73.02，升咗4.2；美团188.2，跌咗2.6；友邦保险88.2，跌9毫；京东集团251.6，升4.2；中国平安56.6，升2；鼎丰集团汽车2.2，升咗6.6；港交所363.6，升8。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1，英镑9.322，瑞士法郎8.347，澳元5.293，加元5.765，新西兰元4.882，欧元8.229，每百日元对港元5.83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77。日经平均指数报26,004点，系升咗183点。港金报17,140蚊，跌咗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9.64美元，卖出1,840.1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排到去芜湖街。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西去翻坚尼地城方向啦，近住正街一段比较挤塞，龙尾排到荷里活道对出。在九龙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的律伦街一段就比较车多，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慢车，龙尾排到过了窝打老道少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咁另外都有啲道路工程提一提你啦，喺红磡嘅学园东街，学园东街去返码头围道方向，介乎红磡道至到民乐街一段仍然係全线封闭。咁红磡道去返土瓜湾方向嘅车不能够左转入去学园东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呈祥道落葵涌道马加烈桥底荃湾，三号干线落斜葵芳，彩虹道黄大仙警署旺角，葵涌道丽景桥底九龙，同埋屯门龙富路桥面方向市中心。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2023我的家庭日程表， 大家好啊，我是骚动音乐的奔臣。在2023年入面咧，有一日是最最最最重要的，就是我和我老婆的结婚纪念日了。究竟怎庆祝我就未想的，不过呢就一早 mark 咗落我本日程表度，费事到时唔记得就头痕啦。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和你的屋企人有个开心温馨的2023年。 掌声、欢呼声、气势，唔好俾佢停。 香港运动员喺东京奥运同残奥会表现出色，实在值得继续为佢哋打气。 电视节目《走在运动的路上》第二季，每集邀请一位香港体坛精英，分享喺运动路上嘅拼搏故事。 今集主角，两届世界跳绳锦标赛冠军何柱婷。 《走在运动的路上》第二季，星期日晚8点，港台电视31。 浪奔 一缺缺脍炙人口的经典金曲，陪伴香港人在狮子山下成长， 一首首家传户晓的主题曲，开创香港流行音乐的辉煌盛世。 回望我一生， 今个星期日香港电台第二台晚上9点，2000靓歌再重聚， 以靓歌怀念一代音乐大师顾嘉辉。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给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六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了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大家好，我是郑丹瑞。什么是快活？快活的定义就是健康，有健康自然就会快活，不单止快活，还是很风骚地去快活。有健康就是一个风骚快活人咯。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你最尾一个钟头啦，电话号码就是18723881872388。 点唱点唱。一定在12点半之后，他就会听你的大点唱时间。 跟住呢个时间，我哋就会有嚟到呢一个环节啦。 Yeah. 车路的事， 因为汽车达人咧由两个辘，其实变咗两个辘，但系有电；由两个辘有电变成四个辘有电，好犀利啊！ 其实佢系 transformer 嚟噶， 系啊，变完又再变。佢就由第一上再上次讲单车嘅达人啦，阿潮啦， 系啊，超超， 但系跟住讲电单车啦，跟住搣咗个单字变电车啦，咁样啦， 好嘢， 大家好，大家好， 欢迎欢迎， 四个辘又关我事喎，今次 系啦， 啊， 乜嘢辘都关你事， 好。 其实咧呢个环保咧，即系任何嘅地方、任何嘅人咧都啱讲嘅，即系对呢个地球吓嗰个未来嘅前途咧，咁而经常都讲噶啦，即系汽车咧，即系燃油汽车尤其是啦，咁有时会制造好多嗰个嘅废气啦，亦都会令到地球咧有一定嘅伤害啦，咁样。咁啊喺近呢一十年咧，其实我有用过嘅，即系电动嘅车，我就用嗰啲叫做混能车啊，即系叫 hybrid 啦吓，咁啊用咗好几年，但系到后来我发觉，咦，原来咧。要換嗰嚿叫電啦嚇，即係唔係普通汽車嗰嚿前面嗰個細電池啦，真係 hybrid 嗰嚿電咧係一個非常大嘅投資嚟嘅，動次都係要2-3万元嘅。咁嗰次之後我就覺得，咦，其實即係每一樣嘢總會有好處，但亦都有啲嘢可能係會另外嘅車，燃油車唔需要去忍受呢樣嘢嘅。咁咯，即係我自己個體驗就係咁啦。 既然咧，橫掂我哋啱啱講到個價錢去幾錢去換電啦，俾個參考大家。 好啊。 咁其實我哋而家市面上面常見嘅電動車啦，如果假設唔好彩個電池出現問題嘅話咧，過咗保養嘅話，其實真係都幾貴嘅。 佢講緊 五位數字起碼。 係啊。 係啦，可以甚至乎係好高嘅五位數字啦，睇下你個型號。 係啊，我知啊，係啊。 嗱，咁我又可以分享我自己啦。咁啊，點解我到而家今時今日咧，我都係揸緊嘅就係叫做汽油。 燃油車， 燃油車，燃油車。咁就因為其實我都有諗過咧，就係話如果我要轉嘅話咧，我就會轉電車，就唔係 hybrid 啦，就直頭係而家嗰啲咧， 純電嘅， 用個三腳嘅插頭，佢就可以。我以為係嘅，係啦。咁我就係呢啲咁嘅電車。咁點解咧？有人同我講過嘅就係話，如果你要考慮電車嘅時候咧，你就要睇下你自己每一日要去揸嘅地方多唔多，而且嘅就係你停泊嘅地方有冇得插電，因為個續航力嘅問題。嗰陣時候我打算想買嘅時候咧，佢個續航力仲係唔係咁高嘅，咁樣咧就個問題所在啦。如果譬如我咁先算啦，朝頭早由屋企嗰度揸翻出嚟，咁樣但係我又冇得再去可以再 插電 咯，但係我又周圍去嘅，咁我哋有機會嘅就係行，你冇電點算啊？我就好驚呢啲事會發生咯，所以我就因為如果咁樣嘅話咧，我嘅習慣似乎就唔係太適合用電車。 佢擔心暫時存唔存在啊？阿潮， 其實咧，如果我哋講緊第一代嘅電動車純電。嗰啲咧，絕對有呢個考慮因素， 係咪？ 因為講緊咧，佢第一代嗰啲咧，可能講緊得200几公里， 好少咋。 咁200几公里其實講緊我哋日常生活真係唔夠嘅。講緊200几公里係你真係來來回回，你如果可能屋企差完。你翻工最好有一叉，你先至好用喎。 冇錯， 如果唔係你回程嘅時候咧，可能已經提心吊膽。 你仲唔可以買餸喎？ 唔可以啊！ 最慘好似 好似阿 Yui 話齋，因為你電油車唔同啊嘛，應該燃油車唔同。你油站你揾得到嘛？但係你嗰啲配套，你揾地方叉電真係冇。 同埋咧，有陣時我聽啲朋友講啦，咁佢哋講話個心理壓力大嘅，發生咗咩事咧？譬如咁講，唔好彩啦，你喺屯門公路嗰度塞緊車。 已經塞到提心吊膽啦。跟住之後你就諗啦，我去到某商場之後，我突然之間喺嗰度有得插電嘅，咁就計。一個唔好彩，你塞咗半個鐘之後開始想去廁所添。 嗯， 幾樣嘢夾擊之下，你一去到嗰度一望，哇！所有叉電位竟然係俾油車拍曬嘅，唔係俾電車拍嘅。 有㗎， 就真係大鑊啦！嗰啲情況，你架車已經冇電，個人又有急，跟住咁樣點算咧？咁冇計啦，因為而家咧商場嗰啲叫做叉電機咧，其實講緊一個自律系統嚟嘅。 嗯， 即係講嗱，大家都自律，你有車嘅真係唔好走去拍咗人哋嗰個叉電器。 嗯。 跟住又有喎，你插完電嗰啲，你真係好走啊！你俾下家 唔好拿住， 係啦。但問題咧，呢、這個自律系統咧，其實好多時都係唔 work 嘅。 冇錯，趙超，我想問嘅話，仲有冇分別嘅？就是、有快插同埋有慢插之分㗎？ 有好大分別，好大係 咯，好大好大分別㗎嘛。 咁佢講緊，如果快插嗰啲咧，其實都要俾錢幾貴添嘅。咁、就好快可以插完， 快到點咪？ 嗰陣可能你半個鐘已經差唔多， 哦、多 又未至於打爆，但已經差咗可能八成出嚟㗎啦。 咁、差唔多， 咁安心好多。 其實安心好多，但係嗰啲快差咧，通常大家都知道嘅，香港邊幾個位最多啊咁樣，咁、大家都係去嗰度。是真係唔多，其實郵輪碼頭發揮一個好大嘅功效嘅，喺嗰度真係好多快叉嘅，咁、大家都係去嗰度叉，但係衍生咗個問題咧，就係大家會去嗰個排隊咯，係啊，跟我自己 揸架車跟住去郵輪碼頭嗰度去叉電， 咁、所以咧我識有個朋友好好笑喎，咁佢初頭電車出嘅時候，佢就心諗環保先鋒，我要走在潮流最端端嗰度，跟住咁佢點樣咧？即刻換咗電車啦，跟住佢就心諗好啦，我唔使燃燒燃油啦，問題衍生咗啦。唔使燃燒燃油之後咧，佢就話發現咧，原來係要燃燒自己嘅生命走去等叉電， 因為你不停坐喺等。 燃燒一樣嘢， 冇錯， 有啱喎呢樣嘢。 如果多車排都幾耐 嘅，耐啊！因為你講緊你可能你去到嘅時候已經有一兩部喺度等緊，好彩嘅話。咁你谂下，要等佢叉完， 一架车叉半个钟， 系啦，你先至有得开始叉。咁、你中途究竟喺唔喺部车嗰度咧？即系呢啲全部都系其实香港面对紧嘅问题咯。 好啦，如果咁讲法嘅话，潮潮咁即是话，如果我真系好想做一个环保小先锋，嗰个尖端嗰个，我换咗真系呢一个嘅电车啦。其实真系有好多个配套嘅嘢，你一定系要夹晒件事嘅话，你先至可以就比较 work 啲嘅。而家个环境，香港嘅环境嘅话，又点样咧？ 香港其实而家环境咧，佢叫做如果以国制去睇啊，香港系最多叉电器嘅地方嚟嘅， 已经系最多叉。 香港已经系最多嚟噶啦， 最多噶啦。 外国嘅商场其实可能得一至两个叉电器喺度、但系讲紧可能人哋讲已经系几百个车位停一场，先得一两个，你就谂紧外国如果你中途冇车，好大镬，唔系中途冇电，好大镬。但系人哋讲紧外国因为屋企有叉啊嘛，系啦，咁所以咧香港调翻转头咧，因为屋企好大部分人都系冇得叉，咁、所以变相佢哋都系要出晒街度叉，所以其实好多叉电器。政府的停车场尤其是好添啦，讲紧你去到那里你插了是不用钱插的。 咁 所以其实政府停车场这个是香港推行环保很大优势嚟嘅。 但未来呢，由于这个2035年咧讲咗咧，即系唔再有呢个登记新的燃油车辆，即系其实呢个大趋势，大家系咪应该都向电车嗰度谂咧？电动车嗰度谂 咧？我谂真系要睇翻自己嘅生活嗰个模式啊。究竟首要考虑就系自己屋企系有冇得插电先。如果假设自己屋企系有得叉电嘅， 就好多啦， 好好多。同埋政府其实而家都推行紧好多计划啊，其实系资助紧个屋苑，走去俾人哋去加叉电器。咁、其实嗰个政府资助嘅钱咧，其实已经冚咗大部分嘅价钱嘅。只要屋苑系批可以做得到嘅话，咁其实嗰个硬件配套已经摆咗屋苑里边。咁咪可能唔系而家呢刻嘅，可能讲紧嗰五年、十年之后，香港会多咗好多屋苑系真系会有叉电器， 咁又方便好多， 每个位都有嘅，仲要讲紧嘅系，系啦，咁到时就会方便。变咗好多，但系而家呢刻真系要谂清楚咯。咁究竟系屋企有冇得叉啊，定系翻工拍低咗部车嗰度，究竟有冇得叉咯？ 如果两样都冇咧，咁你就真系要 小心啦， 同邮轮码头做定一个联络啦。 冇错啦。 好啦，咁其实如果咁讲法嘅话，买电车咧，如果我哋买电车嘅话，譬如喺香港嘅话，佢会唔会话都会有啲嘅，即系可能系优惠啊，或者系啲津贴啊等等嘅话，佢都系希望我就可以鼓励大家真系快快脆脆去换。 津貼啊，鼓勵其實就唔係嚟自於嗰個車個牌子嘅，咁佢可以協助你去裝佢牌子嘅特定一個快叉啦，快少少嘅叉，係啦，咁都係要自己俾錢，咁所以都有。如果係而家呢刻考慮緊嘅，可能真係第一時間就問一問自己屋苑，喂，我哋嚟緊將來係會唔會有呢啲叉電器出現啊？甚至乎個屋苑會唔會有參與咗政府呢個支援計劃，盡快走去做嘅呢樣嘢咯？ 另外仲有一個我試過有個朋友嚇，佢真係啦，即係環保小先鋒，佢不過係環保大 先鋒啊！佢就好早之前我已經買咗一個就係電車，但係問題咧就係話好似四五年之後舊電就出事啦。咁但係個問題就在於佢就係佢都好乖啦，因為嗰時候咧佢好多車房都唔識整嘅，咁就所以只可以翻廠整。問題係在於嘅就係佢等咗好耐。以及嘅就係嗰個維修費都幾高，咁雖然嘅就係話佢有好多嘅就係個廠都唔會即係收足你嘅錢，但係佢問題係在於嘅就係話，好似話夠電咧，大家都係要留意一下嘅咁樣，佢係咪真係有個壽命㗎？ 其實電池咧同我哋正常手機電池啊，所有電池一樣嘅，佢真係有一個壽命喺度。 即係鋰電池。 係啊，咁其實佢其實就係好多好多嘅鋰電池變咗 好多 好大嘅車嘅大電池。 電池嘛。 咁所以其實壽命呢個問題其實真係會有喺度嘅。咁所以大家要留意翻咯。咁譬如真係唔好彩啦，中途真係部電池有問題，拎翻去廠嘅話咧，咁其實廠都會幫你跟進嘅。咁如果喺保養期內去發生嘅時候咧，咁廠係應該係唔收你錢嘅情況底下幫你換咗嘅。 冇錯。 但係咧，我哋行內都會知道嘅，車廠其實佢哋係會用一啲叫做已經維修好咗嘅電池去做呢一個流程嘅。咁所以就唔係一嚿全新電池嚟，但係 再整翻俾你嘅 性能係冇問題。 二手電池 冇錯啦。咁所以佢個電池，佢希望都盡量去延長翻個電池嗰個真係壽命，可以等佢。市面上面服侍到最耐咯。 不過頭先講樣嘢啱嘅，因為我時揸嗰部 hybrid 咧，我買完之後咧，拎去我拎開整開嗰個車房咧 check 一次，佢呢啲車我哋唔係好識整嘅。我好驚當時我嚇咁點啊？你要去翻啲識整 hybrid 嘅。咁後來我頭先咪講啦，即係佢個大電咧就大電咧，當時我問過有一個指定嘅里數，我而家唔記得唔十萬定唔知乜嘢。總之去到嗰度咧就差唔多 LL 嘅啦，即係你。几好几石架车咧，佢都 L L 噶啦。咁佢就佢突然间有一日，嘭一声冇晒动力，直熄晒灯，就系话个电池 down 啦咁样。咁就拎嗰啲识整 hybrid 嘅，就系要几万蚊咯， 就 系要几万蚊。 嗰个叫做我哋叫维修个 maintenance 咧，真系贵嘅嗰件事。即系大家买车嘅时候咧，可能真系要考虑多几个因素啦。 啱啊。 买车嗰个成本，部车几多钱啦？之后其实你养车嘅时候，可能大家账面见到条数，哦，我唔使入油。我用咗電之後，可能油費係真係平咗嘅，咁你可能個車成本，我覺得自己慳咗啲噶啦。但係咧就要諗翻咧，其實自己會揸嗰部車幾多年，因為其實大家無論你用油車又好，電車都好，其實都會大約知道噶嘛，自己個習慣。譬如我哋會 keep 住部車，可能三至五年就會賣噶啦。咁但係咧，電車因為多咗一個因素就係。個電池真係會有一個終極壽命嘅，咁你油車我哋以前傳統揸開嗰啲真係冇呢一個因素噶嘛，我哋可以一路入油入油咁，其實佢就一路行落去噶嘛。 有啲真係可以揸成十幾廿年， 幾十年都有， 幾廿年都有， 係啊。 係啊，所以電車咧就冇咁好彩啦，真係市面上面可能第一代喺香港出現嘅電車，去到而家呢刻慢慢開始淘汰，咁佢哋嘅電池其實開始嗰個效能開始越嚟越低噶啦。但係我哋見得到嘅好多個類型嘅車咧，成個外殼。成個內籠好新淨噶，但係問題就係嗰個電池啦。你如果假設一拎翻去廠，因為佢已經完全過曬保養噶嘛，廠收個價錢咧就唔係五位數字啦，係嗰六位數字起跳。 咁犀利咩？ 咁犀利噶！如果你係過曬嗰個保養，拎翻去廠係平 十幾萬噶咯喎。 有啲唔止添，即係睇你嗰部 車噶咯喎。 係啦，所以其實 呢個 我送俾你，你都唔肯要，你都唔敢要。 系啊，所以如果假設買二手車嘅話，大家見到有啲叫二手嘅電車，大家就又要考慮清楚啦。咁究竟嗰部車個車齡係幾大啦？個電池其實行咗幾耐咧？因為嗰個效能只係電池同我哋手機嘅電池一樣，只會越嚟越低，唔會突然間多咗出嚟嘅。 冇錯，佢唔會好 嘅。係啦，咁所以真係呢一個要考慮清晰嘅嘢。 哇！呢個真係個好好提醒啊！ 咁如果嗰啲車冇人整就全劏嘅咯，只能夠 比較唔好彩嘅啦。呢一個真係。 一個 冇選擇係真係劏嘅，因為講緊你換嗰嚿電個成本實在太貴啦。我哋假設譬如而家有一啲係講緊三十零萬嘅純電車咁樣計啊，你換嚿電已經六位數字嘅時候，咁其實講緊 不如買個部， 買個部噶啦，大家即係好明顯條數一計。 咁呢個地球咪多咗好多垃圾咯？如果係咁講， 係 我哋本來嘅本意就係為地球好，而家我哋又好似喺呢個另一個層面又製造咗好多垃圾。 係啊，咁所以其實呢一個咧，大家又係多啲嘢反思一下啦。咁其實我哋環保初衷真係好啱嘅一件事嚟嘅。咁但係電力其實生產嘅時候，我哋都會有碳排放啦。係 啊， 咁我哋只不過就係用。 用電車嘅時候，我哋將個碳排放轉移咗啫。我哋喺我哋嘅車嗰度冇走個碳出嚟嘅，但係我哋生產電嘅時候已經有大量嘅碳排咗出嚟啦。咁去到臨尾終極嘅時候，嗰嚿電其實去咗邊呢？我哋講緊而家唔係一部車，我哋講緊喺而家全球汽車總銷量嚟講，新車登記咧，我哋大約係講緊呢一刻係 25%， 即係電車嘅 ratio 係 25% 左右。我哋再睇翻之後嗰個 forecast 嘅話咧，可能好快喺嚟緊呢一至兩年已經去到30% 以上噶啦。咁全球都係，其實而家呢一刻係中國最多嘅。咁之後歐洲都會陸續去追得到中國噶啦，佢哋計到條數。咁所以到時咁多嚿電嘅時候，咁佢哋之後會去曬邊度咧？ 電去曬邊咧？ 係啦，呢啲真係我諗大家都要去小心。 即係等於唔係淨係電車啦，我哋嘅普通私家車都會換電池啦，即係嗰啲兩年到啦。嗰啲舊嘅電池掉咗去邊咧？咁樣同樣都係啲廢物嚟㗎。係 啦，暫時咧，如果講緊嗰啲細嘅電池咧，政府係有一個回收計劃嘅。但係講緊如果你真係去到一嚿車咁大一個電池嘅時候咧，暫時真係好多地方都未有呢一個考慮。 你話有好多個細舊嘅鋰電池啊嘛，咁我可唔可以切翻？ 其實呢一下嘢好喎，跟住佢真係真係喺外國嗰邊，佢哋係真係嘗試緊做呢一樣嘢嘅。 分解佢， 佢哋會將嗰嚿好大嘅車電拆翻散，跟住變咗，譬如可能 好多嚿細嘅鋰電池 嗰啲咧，solar panel 太陽板。过嚟帮人储电嘅嘢啦，佢哋尝试去咁样用得翻嘅。但系都有句啦，我哋讲唔系一部车，我哋讲好多好多部车嘅时候，咁我哋点样去用得尽呢样嘢？究竟有冇呢啲 plan？ 大家真系尽量环保先锋，大家一齐都去谂一谂，有冇啲咩办法可以做得到呢啲嘢 啦？OK， 好， 真 系 好好， 非常好啊！ 呢、 啊 這个问题 知道多啲，咁希望大家关心地球，亦都即系汽车使用方面咧，都多啲留意。如果你想买车嘅话，多啲问下啲专业人士啊、朋友嘅意见。 冇错，同埋听下我哋嘅车路的事。多谢晒潮潮， 多谢晒， 多谢晒。 的士去到十二点半噶啦，21度气温，相对湿度54%。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呢个早上风骚快人，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仍然生效嘅。今日天气大致天晴啦，同埋干燥，吹和缓北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亦都系天晴干燥，靓靓天气迎接呢个周末啊。长数天到下个礼拜咧，会有雨同埋风势较大嘅啦，咁所以小心啦。十二点半之后咧，我哋会有听你嘅电话啦，18723888。如果想点唱嘅话咧，就可以打电话嚟俾阿 Calvin。然之后咧，我就半小时，你喜欢啲咩歌曲都系可以嘅。好，先交俾新闻部嘅同事听听12点半新闻报告同埋财经消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本港同内地星期日起实施首阶段免检疫通关。港铁话，落马洲站星期日重开，东铁线大部分时间维持四至八分钟一班，平日班次会由封关之前的大约九十班加密到一百三十五班。港铁相信能够应付到通关的人流，亦都会按实际情况调整服务。本港和內地星期日起實施首階段免檢疫通關，深圳市陸路口岸赴港預約系統朝早九點開始運作，內地居民可以經微信進入系統，預約成功之後將會獲發預約確認單，每個帳戶最多可以添加四個同行人士，用戶可以預約七日內的名額。當局提醒，由內地進入香港，除了預約確認單，亦都需要持有48小時核酸陰性檢測證明，同埋提前通過微信小程式海關旅客指尖服務進行健康申報，先至可以入境。南韓新增56954宗新冠病毒確診個案，連續三日維持在60000宗以下，再多75個患者死亡，重症患者較前一日減少23人，去到548人。防疫部門說，新增的258宗輸入個案之中，有八成來自中國。南韓政府早前要求在中國入境的旅客必須要在登機之前出示檢測陰性證明，入境之後亦都要做核酸檢測。在明日起，來自香港和澳門的旅客同樣要出示出發前的檢測陰性證明。當局又說，將會依法依規對早前因為逃避隔離而被捕的中國旅客嚴肅問責。聯合國安理會舉行緊急會議，討論以色列新任國家安全部長本格維爾到訪耶路撒冷舊城區的聖殿山，強調有必要維持耶路撒冷的現狀。巴勒斯坦駐聯合國代表曼蘇爾指責以色列的表現表現出絕對的蔑視，呼籲安理會採取行動。聯合國高級政治事務官員說，本格維爾的訪問沒有引發暴力事件，但是他過去主張改變現狀，此行被視為具煽動性。以色列駐聯合國大使埃爾丹在會前說，猶太人獲准參觀猶太教最神聖的地方，以色列沒有破壞現狀，亦都沒有計劃這樣做。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張軍就說，中方呼籲各方保持冷靜克制，防止緊張事態進一步升級。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吹和缓的北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和干燥，随后两三日多云清凉，有几阵雨，风势较大。现在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 50%，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162点，升110点，总成交金额799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66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425点，升9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57元，升9.2，盈富基金21.3，升1.2，阿里巴巴102元，升2.4，恒生中国企业73蚊升4毫，美团188.1跌2.7，友邦保险88.2跌9毫，京东集团251.4升4蚊，中国平安56.45升1.05，鼎丰集团汽车2.2系升咗6.6，港交所363.4升6.6。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1， 日元 133.82， 瑞士法郎 0.936， 加元 1.355， 人民幣 6.853， 英磅對美元 1.194， 歐元對美元 1.054， 澳元對美元 0.678， 新西蘭元對美元 0.625。 日經平均指數報 25,997 點，升176點，港金報 17,140 元，跌9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1,840.49 美元，賣出1,840.6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一季，一起见证主角怎样靠友情克服连场险境。 铁三角吴邪、黄半子、张起灵踏上冒险之旅，经历生死考验，解开重重迷雾，真相亦逐渐水落石出。 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一季， 星期一至五晚上9:30， 港台电视31。 佢带住个肚有外地加入呢个家， 另一个佢典型嘅上海女人，美丽、成功、自信、高傲。 佢任劳任怨都只为融入夫家。 佢十分痛锡自己嘅细佬，但对加入嚟嘅佢万分提防。 两个女人， 一个家庭， 姑嫂间嘅矛盾刻画国家新时代家庭现况。 国剧830《深居》，逢星期一至五晚8:30， 港台电视31。 乡郊一般选举包括1月8日举行的村代表选举，同1月15日举行的街坊代表选举。已登记的合资格选民到时要带埋身份证明文件正本去投票。居民或街坊代表选举选民如果已搬离登记的现有乡村或墟镇，就不再符合投票资格。查询电话2152-1521。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son 陈柏宇。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就觉得咧就系、是、一个健康啦、知足啦、又开心啦、又有目标嘅人啊。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00到1:00嘅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00到下昼1:00，风骚快活人。 好啦，开始我哋嘅点唱时间噶啦， yeah。 有位朋友 N 啊 ，N 咧佢就喺网上咧 send 咗个 message 俾我，但系佢经过5个月休息啊，脚伤已经痊愈啦，因为之前佢脚有事，星期一开始翻工，咁啊多谢三位咧，每一天咧都陪住我哋吓，因为听咗我哋嘅节目嘅，翻、工之后咧对唔住啊，冇时间听直播啦，唯有听重温啦咁样样，希望自己身体健康，事事如意嘅，咁一阵间就送只健康歌俾你啦， 一定要啊，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吓，好啦，另外咧电话里边咧朋友打咗电话嚟噶咯噃，系咪？ 听 第一位朋友电话先，喂 ，hello， 欧阳，欧阳先生，欧阳 先生， Hello， 你好，新年快乐， 张哥你好， 你好你好， 阿 Joy 你好， 你好， 喂你好你好 ，Happy New Year， 系啊 系啊，其实我半年前打过上嚟噶啦， 哦系、 啊，我记得啊，嗰次你又叫欧阳嘅咩？ 系啊。我算我是去医院复诊的。 哦， 系，咁我真的记得，我真的记得， 系 啊， 系， 你系咪同？屋企人一起去定系你自己去啊？ 唔系啊，我自己去， 跟 系啊，我太太叫我打算嚟点唱俾佢听啊嘛，要 逼你啊！你唔好咁样啊！ 你都要打电话点唱俾老婆听。 嗰次我第一次打上嚟嘅， 开唔开心啊？ 好开心啊！今次又打到，其实我中间我打过嚟几次，不过打唔通啫嘛。 哦，知道， 关我事啊！ 唔系你哋好难打嘅个电话，你要知道。 今日咩？你想讲下？ 今日因为新年第一次咁就打上嚟，想点唱俾太太听，多谢佢呢段时候好照顾我，因为我之前我由上年年头 check 到有四高之后咧，咁跟住佢真系将我饮食习惯改晒，咁、又每日都要夜晚放完工翻屋企又要煮嘢俾我食之外，仲要准备埋 第二日嘅午餐盒俾我。 哇！ 我想问四高仲有一高系咩？ 身高 定系蛋糕？ 发线高， 尿酸高啊！ 尿酸高啊！因为听三高就比较多啲啦，嗬。尿酸咁样，你真系要小心啲自己食嘢嘅， 小 心 身体啊！咁跟住嚟讲，就呢大半年嗰个再复诊。check 到啱啱前幾日再覆診，個指數一路每次都 靚仔曬啦， 越嚟越靚仔係啊， 非常好嘢，恭喜你，恭喜你， 所以 咁但係你要繼續 keep 住喎，係啊，唔好放棄喎， 你要啜啖啊太太啦喺呢度， 好多謝太太，好多謝太太照顧我咯，咁佢又係你哋 fans 嚟噶嘛，日日都聽住，咁我梗係要跌上嚟點唱俾你聽咧， 好啊，繼續身體健康， 要多謝佢啦， 多謝你哋啊。多謝你哋啊！ 有咩多謝太太？ 你要多謝太太啊！係 啊， 阿嫂，你要多謝阿嫂講啲嘢。 歐陽太 係啊， 有咩同我？ 多謝佢又好包容我，好照顧我，每日好悉心咁樣照顧我嘅起居飲食，令到我越嚟越健康。咁我好感恩，好多謝佢。 咁你又照顧翻佢啦嚇，互相親恩相愛啦。 照佢。 OK， 好，多謝曬歐陽， 身體健康啊，歐陽， 開心。 你哋都係啊， 好的。 有呢一首， 唔好等半年先打嚟啦 ，OK？ 大细心啊，送俾你。 我都想话佢， 我帮你话佢。 若是问志愿，我想你开心。你爱哪一个，自然换到伤感，才叫我无限细心。唯求使你曾陪我，可快乐至今。是自大自愿，制止你心酸。要对你心软，给你打算。连爱你，从未觉得倦。上天恩赐我，怎可怨？事物会消逝，爱侣会失势，我有的一切，自问也许值得你快慰，做情人一世，令你开心不顾什么。明白爱你不可出错，诚恳去认错，会叫我更加好过。为你伤心不算什么，曾预算过牺牲更多。如若计较得失因果，不是我在怀里有。曾误错，并没大志愿，我只要相恋，要爱到很远，不再幽怨，情牵我想尽你心。用坦率对你不兜转，令你开心不顾什么。明白爱你不可出错，如令你有一点不妥，诚恳去认错，会叫我更加好过。你伤心不算什么，曾预算过牺牲更多。如若计较得失因果，不是我在怀里有你，那曾什么？明白爱。 肯去认错，会叫我更加好过。 好啦，继续嚟嘅点唱时间，听听下一位朋友电话先吓。喂 ，Hello， Roger， 系边个啊？ 边位？喂， 听到你嘅声啦，继续讲嘢得噶啦。 Roger， 你系咪 Roger？ 喂， 系 啊，唔好意思，听唔清楚，系。 系 Roger， 你好啊 ，Roger。 你好啊，三位主持好，多谢晒。 系啊，点啊 ，Roger 哥哥，今日咩点唱啊 ，Roger 哥哥？ 喂， 喂， 你喺水底啊？ 系啊 ，Roger 哥哥，你系咪喺水底？我听到你 好快，好快 ，run run run run， 嗰啲 声。你潜水啊 ，Roger，Roger，Roger， 喂喂，系 ，hello， 你讲， 你 唔 好喐， 你呢个位好啲，系啦， 因为接收唔好啊。 而家位置好啲系嘛？ 而家位置好啲啦，冇错。 你喺公司啊？ 公司定公司啊？啲声讲嘅，你讲啦。 系啊，我想点一月十号睇紧计时生日快乐嘅。 听唔到？ 你个仔系嘛？ 啊？ 系咪你个仔仔啊？ 系啊，我仔仔 Angus 啊 ，Angus 生日快乐啊！ 几岁啊？ 系啊，22。 哇，好大个咯！有啲咩说话想同仔仔讲？ 系啊，想点俾佢身体健康啦吓，做嘢开开心心啦，读书好勤力啲啊！ 哦，勤力啲读书，唔好挂住打手机。 佢有听我哋嘅节目噶系嘛？ 系，而家应该上堂啩？ 上堂， 叫佢重温翻，重温翻唔紧要。 系 啊，俾心机上堂啊，叫佢俾心机读书啊。 嗯， 好。 咁我哋都祝你身体健康， 好唔好？多谢晒你电话，罗姐。 祝仔仔生日快乐。 好嘅， 多谢，拜 拜。大家留意下啦，打电话嚟咧就企定喺啲固定啲位置，因为真系听得唔清楚啊，变咗。 冇错，冇错。 咁咪嘥咗机会啦嘛。 冇错，系啦，唔好企喺啲珊瑚隔篱。 会点噶？ 因为你潜咗水。珊瑚 啲鱼游过又会遮住你，系咪？好啦，身体健康，送埋俾所有听紧风骚快乐嘅你。 如若我患了伤风，怕就怕你惹了我的家愁，连累你发起高烧，跟我睡觉，你也要分睡床。如若我喉咙中痛，怎样去唱你爱听的歌？韵连累你唇干口淡，因要共我吃最淡的醋，最清的菜。我不要做弱质病人，变一个负累你不幸。谁想有病厌恶呻吟？我不要千金百银，也祈求这小小的福音。我只想身体健康，我害怕你要照顾我，担心得出一脸倦容，而我病床中反悔内疚，令你太心痛。我只想身体健康，要活到过百岁，不需拐杖都可跟你相拥。不忍你劳碌的照料我，受了这种切肤之痛。如若我跌断双腿，我就算去哪里，你都跟我扶着我。轮椅中坐趁我时，你也要俯身弯腰。人渐老如朵失聪，怎样去听你说我多可爱？唯愿我牙齿坚固，可吃尽你抛弃我爱的每款小菜。我不要做弱质病人，变一个负累你不幸。谁想有病厌恶呻吟？我不要千金百银，也祈求这小小的福音。我只想身体健康，我害怕你要照顾我，担心得出一脸倦容，而我病床中反悔内疚，令你太心痛。 张慧燕嘅呢首《身体健康》在十分钟下就一点钟啊！我哋争取时间继续听，系咪李太嘅电话？ 李太 ，Mrs. Lee，Hello， 喂，李太你好， 李太， 点啊？今日 好开心啊！ 哎， 电话 咁 开心咪好啦， 身体健康啊！ 大家都话 系， 新年快乐， 嗯， 系 新年快乐啊！ 啊， 我啊听你嘅节目有啊。Michael 啊，梁繼忠未添丁之前就聽到而家啦， 未添丁啊， 未添丁， 我諗你仔仔中學咧，可能中學畢業都唔見到。 大學啦，大學啦，我仔， 係啊，好大好靚仔啊， 大學啦， 幾快啊！我由嚟退休咧偷聽啊，因為我哋對住啲數字唔使對住人下嘅。嗯，我嘅戴耳机偷听，有时喺度笑，啲人话我傻傻地。 你做会计噶，李太？ 系啊，好叻仔喎！ 好叻仔啊，话你识识 叻仔啊， 叻仔啊！ 我真系叻仔，你讲多次。 系啊，所以我哋识咗好多年啦，我哋真系吓。 系啊， 我哋知道朋友一样 嘅。你又翻嚟做呢个节目咯 ，Michael 啊，瑞瑞。 系啊，清晨快活人啊嘛，以前吓好多年之前， 你大笑得好开心。 继续之前。 后生就听到而家我都做咗嫲嫲，我个孙 哇， 做嫲嫲， 几多个孙仔啊？ 一个，啲人生啊，惊到死，所以小朋友要负担噶嘛，又要教育， 都系嘅， 都系开心啊！有咁好嘅嫲嫲， 有咁好嘅嫲嫲，冇错啦吓， 个个醒得滞。 嗯，好啦，咁你睇今日有啲咩嘅点唱名单啊？诶， 我就点俾我三个死党咧，由中学到而家六十年，我哋都有落。 哇！ 好長情 啊， 李太，啊， 大家都，但係而家因為呢個疫情咧，我哋又唔敢聚會喎，個個都有咗頭家驚嘢事嘅， 遲啲唔驚咯， 咁啊， 係啊，遲啲唔驚咯，嚇， 嗯， 係，啊，嗯，咁咧就我哋嚟緊咧一月廿七號咧係我同我先生咧就結婚五十五週年， 哇，五十五啊！ 我同你哋講啊，我哋五十五週年咧未鬧過交，未打交，更加唔會啦。我哋有咩意見不合咧？我哋两个都好在咧，可以咧，大家冷静下，再谂下对方嗰个意见又点样样， 算 系真系好感恩噶，好 咁咪好啦， 系啊，好托赖啊，即系能够做到都好开心，咁仲更加要多谢你哋呢个节目咧，带俾我好多欢乐，我打都无数次嘅电话都未。接唔到啊！ 冇可能噶噃， 唔紧要， 点做嘢啊你？你睇 住，对唔住， 系 知道，知道， 俾个电话我。 啊，你睇下次你讲个暗号， 讲咩又好， 讲。 打 唔到，有 时 我又 哎呀，唔 会 啦， 唔会啦， 有志者事竟成 啊！你打就 大家身 体 健 健 康 康， 好， 一 于 咁 话，好，多谢晒你， 好， 多谢晒， 好开心啊！你睇， 好开心，结婚周年快乐啊！ 吓，系啊， 五 十五 年真系好， 2023年打到啦，即系好似你哥咁，明天会更好，天天都更好，好唔好？ 轻轻敲醒沉睡的心灵，慢慢张开你的眼睛， 看看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孤独地转个不停。 春风不解风情，吹动少年的心，让昨日脸上的泪痕随记忆风干了。抬头寻找天空的翅膀，候鸟出现它的影迹， 带来远处的饥荒，无情的战火依然存在的消息。 玉山白雪飘零，燃烧少年的心，是真情融化成音符，倾诉遥远的祝福，唱出你的热情，伸出双手，让我拥抱着你的梦，让我拥有你真心的面孔， 柔软的笑容充满着青春的骄傲，为明天献出虔诚的情。 好了，明天会更好啊！咁呢个礼拜五嘅点唱嚟到最后一位朋友就系 冯先生， 冯先生。 冯先生， 喂， 你好， 喂，喂，阿冯， 随便坐， 阿冯几多位啊？冯， 唉，新年快乐啊！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唉， 有咩茶啊？冯， 阿冯有咩茶？ 我想点上俾我太太啫。 好啊， 我知，问你饮咩茶？ 今日生日啊？ 听日， 我听日生日， 一月七号。 阿太太叫咩名啊？太太， 李锦香。 咩话？ 李锦香。 阿兴姐， 系阿兴兴， 即系系啊，冯师奶， 由1986年开始同佢庆祝到而家。 哇，1986，哇，犀利啊！ 识 唔识 计啊条数？ 卅几年，卅几， 日后30年都仲可以同庆祝啊！ 好，一定一定， 一定会啦，一定可以啦。 阿冯太开心到不得了，今朝 听。阿冯，阿冯啊，阿冯，点解你把声咁沙嘅？ 系咪成日嗌交啊？同成日喝个老婆系咪？ 唔 系有啲惊，惊咩傻猪嚟啊？ 惊咩惊？ 阿凤啊，第一次同老婆去边度睇戏啊？记唔记得啊？ 佢好似系喺青山道嚟噶， 喺青山睇啊？ 睇咩戏啊？ 睇咩？ 唔系青山道， 你睇咩戏先？ 佢唔敢讲。 睇千里救差婆好似。 千里救差婆。 最佳拍档。 记得记得记得记得。 啊！有冇睇过嗰啲咩戏啊？ 唔好理佢啊！ 啲密度。 系啊， 动作片啊， 零舍多口啊佢。好啦，咁就送俾阿冯太啦，好唔 好啊？好开心，真 系 开心。 O K， 你平时话啲姓氏啊，好唔好？ 好啊，梗 系好啦，房 你话事啊，你话事得噶啦， 你哋平时你话晒事。 好啦， 多谢晒， 多谢。 好啦，用呢个歌结束今个礼拜风骚快活人，再一次多谢大家， 下个礼拜 再见， 好啊， 好攰， 落堂， 拜拜， 夹书包， 好攰，你精神人， 好啦。多谢晒，拜拜，送俾大家呢个歌。你咩名字？你话晒事。 系啦，拜拜，再见。 说过从未爱情，就像天与地别离和重聚过程，而我跟你平静旅程，并没有惊心，也没动魄的情景。只需要当天边海角竟在追逐时，可跟你安躺于家里便觉最惬意。只需要最会唱叹气之时，可用你的名字和我姓氏，成就这故平淡，但当中有你已经足够。要说何谓爱情，定是跟你当当时闲话着世情，和你走过无尽旅程，就是到天昏发白亦爱得年轻。不相信当天荒不再，地老不竟跟你多相拥一次，便爱多一次。怎相信最会唱荡气之时，可用你的名字和我姓氏，成就这故事平淡，但都。